现时香港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听日同样时间 DBC 新闻天地再会，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话：，佢愿意担任总统。佢喺记者会上话：，身为政党嘅领袖，必须有出任总统嘅勇气。如果人民希望，佢愿意履行呢个职务。昂山素姬领导嘅全国民主联盟计划提出修改宪法，扫除佢角逐总统嘅障碍。缅甸宪法规定，总统嘅父母、配偶或者子女唔可以有外国嘅国籍。昂山素姬的已故丈夫是英国人，而他两名的儿子就长居外国。缅甸下次大选将会在2015年举行。总统吴登盛早前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如果是人民意愿，他会接受昂山素姬担任总统。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功连任之后形容今次是完美的胜利。他在总统府露台向支持者讲话，承诺将会继续带领委内瑞拉迈向民主社会主义，又说会同反对派沟通，做一位更好的总统。今次大选投票率高达81%，58岁的查韦斯获得超过54%的选票，以10%的差距击败反对派的领袖卡普里莱斯。执政14年的查韦斯将会做多6年总统，是第4个的任期。同查韦斯关系紧张的美国就祝贺委内瑞拉大选有高的投票率，但呼吁查韦斯听取反对派的声音。美股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8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2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收报1,455点，跌5点。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跌超过2%，而即将公布第三季业绩的美国铝业股价就逆市上升0.3%。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是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人在做，天在看，众如是因，得如是果。瓜小姐祝大家健康快乐。 创新龙珠孕妇装已经由铜锣湾总统商场迁往佐敦恒丰中心 UG25号铺。 何先生话：有自由的声音，香港才有未来。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美国孙太热烈欢迎会计师尽快完成核数，还管理层清白，听众欢呼。 加拿大梁太撑大班， 支持言论思想自由，支持 DBC。祝来者长命百岁，时时笑哈哈。阿玲 ，Amy Chan 支持 DBC， 支持大班。 离岛妈话 ：DBC 捍卫民主100年，为民主为自由，听真话，支持大班。 猫头鹰提供专业气球及场地布置，网址 owlnest.hk。 唐先生话：李淑英小姐，祝愿你平安、喜乐、有缘相见。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一路以嚟得到大家热烈支持。 DBC 全体上下衷心感激。 政府已经公布所知私营骨灰龛的规划和土地契约资料，详情请浏览发展局网页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 国际速递。 法国富人衰，吓怕富人。法国首富阿洛特是名牌集团 LVMH 的创办人和现在的老板。较早前他入职申请成为比利时人，打算得到双重国籍。经济学人报道，因为法国新上任的社会党总统打算在有钱人身上收重税，年收入超过100万欧罗的有钱人交税就要交 75%， 令到不少法国的商人和有钱人都闻风色变，大家都好想离开。LVMH 一直对新政府的新税项政策颇有微言，认为这样会令到很多外地精英都不敢加入他们公司，甚至很多员工叫他们搬离法国。对岸的英国就一早讲明欢迎所有有钱佬转去英国的了。其实阿洛特早就有离开法国的前科，80年代社会党执政，他都走了去美国避几年风头的。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我亦都接纳委员会的建议，正式搁置这个课程指引。政府不会要求学校使用该指引，亦都唔会以该指引作为教育局试学的依据。办学团体和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开展一个科，或者何时开展，和如何进行一科。因此我同意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是无需设科的。国民教育的争议已经持续多个月，不但造成分化和冲击，更加对学校运作和教学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希望通过这个有广泛参与的委员会的努力，和政府接纳委员会的建议，能够平息争拗，能够重建社会上互信，让教育回归教育。 7:38， 早晨啊，早晨！ 郑家富咧，而家系好似个运动员咁，就系冲入嚟直播室。 即系唔做立法会嘅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之后咧，发觉啲交通真系有啲塞， 系嘛？ 真系有啲， 即系要靠你去指指点点啊！通喺度嗌住都唔得啊！ 唉，讲起阿通啊，着翻件衫先，见到你哋两个都 DBC 大佬， 我哋有校服噶嘛喺度，你守规矩得噶你吓， 记缺点啊， 郑同学嘅迟到 打手板啊， 好，迟到咧个定义咧就系即系个咪未开嘅， 冇啊，我冇话你迟到啊，我啲及时赶到啊，又咁讲嘅， 校长。老总话我迟到记缺点，不过即系唔好意思啦，真系少少。不过讲起通咧， 好啊。 阿通咧，因为琴日 send 咗几段令人十分不安嘅短片俾我睇，所以琴晚可能瞓得唔好， 系嘛？ 咁你都食下奶啊吓。喂，今日咧，我谂国教都系其中一个焦点啦， 系咯，撤咗嗰个咁样嘅或者搁置咗咁嘅系指引啫嘛吓。 其实咧，我自己咁睇， 收唔收货咧？ 梁振英政府咧，喺呢个问题上边你见到以梁振英呢只狼咧，佢行到呢一步咧，佢自己觉得好冇面 啊，好难堪系嘛？ 佢其实自己觉得好冇面，但系因为呢个咧，好明显系。即系中央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一定系俾到佢无限嘅压力。你就见到有一个叫罗范招芬呢一排冇乜点样出嚟讲嘢，已经系知道咧中央吓阿爷，喂大佬唔该你讲少啲嘢先吓，范太讲多嘢啦， 啊，咁你就知道咧，其实而家里边后边权力嗰个嘅即系角力啊，系几咁大吓，兼且咧又有报道就话阿爷开始咧系要慢慢将阿梁振英嘅权咧，系慢慢削。三司咧，我谂律政司司长又未必有太大权啊，但系你见到政务司司长啊，呢、這个啊娥姐吓、啊、吹水娥， 有权有冇执行力啊？ 嗱，唔系而家呢个权嘅意思，即系话咧，阿爷可以直达指令，揾、呢三个司长，然慢慢可能即系、就是、叫阿梁振英，唔该你一系出少啲声，出少啲镜，政治上面一个感觉嚟嘅。系某程度上边，如果你根本唔掂嘅，唔该你就吓企埋一边先啦。 都好明显，你睇翻啊，即系范体当日嗰个嘅发言，好啦，程度上即系中央对梁振英嘅管治能力系多咗佢算乜嘅。嗱、啊，所以再引申到今次嘅即系国教呢个嘅事件咧，当然啦，呢、這个表面上系一个即系顺应民意嘅决定，但背后应该都系一个即系政治嘅决定啊。咁所以琴日好特别，梁振英出嚟咧。就完全只系引述开展委员会嘅决定，读完就走啦。 系， 即系嗱，我冇关系嘅，呢、這个唔系我决定，纯粹咧我尊重呢个委员会决定吓。咁亦都俾自己下台阶，亦都咧好弱好向，即系你话咧好向即系北京父老去交代吓，即系话咧，其实我都好努力嘅，希望去推行呢个嘅任务，但系咧。民意所趨，件事鬧得太大啦！即係如果我堅持落去，可能令到香港即係更多嘅爭議出現咗啦。咁所以咧，啊，適可而止就喺度咧，係即係係決定一個嘅句號啦。 句號係嘛？ 句號啦。 但係如果你話勇咧，我覺得咧，先如行嘅校長就真係勇啊！真係啊，佢尋日咧去同阿飛哥喺電視節目度討論，佢話：， 係嘛？ 冇問題啊！我每一堂我有五個嘅係座位係招呼其他 公眾席嘅一個 公眾席嚟嘅，佢有四個報名，佢話仲有一個。啊！欢迎大家啊嚟去旁听佢嘅课程 哦，吓、咁样嘅。 咁佢嘅讲法就系、是、话咧，就影要尊重同埋要相信呢啲学校嘅老师，能够就住好多唔同嘅系议题咧，系去喺德育又好，国民教育又可以做。譬如话海南都可以讲大餐啦，佢话 唔系。当然咧，我哋觉得即系梁振英今次。是必然是因为群众群众几十万人上街跟住只是国教都十万八万跟住来到公民广场又数以十万计围住。咁好明显呢一啲压力是不能够即是避免。咁呢啲不能够避免的话呢梁振英就会想究竟我自己条命有几长。政治寿命有几长？ 喂，陆续就好多战事会展开噶喎。嗱，今日喺呢个信报就讲话，国教以后政府下一场仗咧，特惠生果金嘅长者生活津贴， 咪就系咯， 系嘛？即系 接二连三吓，你会见到佢自己会计噶嘛？佢自己仍然而家心心不息，就系究竟2017年我有冇机会成为第一个普选产生底下香港历史上边吓，或者中国嘅大地啊，唔好计台湾啦吓，即系如果而家净系内地同埋中国一国两制底下，喂，系成为民选出嚟嘅领袖，佢发紧梦都谂紧啊！大哥， 就佢过去100日嘅表现咧。佢必有可能嘅，又真 系。啲就系即系北京感到失望啦。北京其实关键在啦，今年边个做冇乜所谓。北京最紧张就下一届个民选，嗰、那个有机会俾人突袭到嘛？你突然间唔觉意整个咁嘅即系吓民主派出嚟嘅时候咧，就北京阿爷咧就为之震动啦。所以咧，佢而家嘅任何部署。关键仍在即系2017啦。刚才家宝讲到吓，会唔会啲几段日子系慢慢会架空，或者系将嗰个权力分散咗，或者开始物色其他人咧？嗱，我发觉 系 你讲到个三司嗰个嘅权力啊，你讲到咩啊？就嗰度讲到，我发觉嗱，而家有几个政府官员咧，近期咧好静， 系 重要嘅就 系 几个财金官员，系一个胡须曾， 系 一个攞命蠢，一个傻强，系啲三者咧非常低调。但咧系务实做嘢，即系而家香港面对北京咗，关键就面对呢、這个吓、全世界嗰个经济嗰个嘅转变。香港一定稳住金融中心，经济不能冧吓、你其他嘢冧冇乜所谓，即系可以顶得到。经济不能冧，所以呢三个财金官员咧，其实今日香港呢、這个好重要，至三个，佢哋越讲少嘢。 越做嘢咧，就是、香港相对稳阵啲啦。所以留意一下咧，即如果从嗰个香港嗰个政治人物嘅发展，我相信北京今日所重视就系呢啲财金官员嘅表现。到最后，即系我就觉得能够稳住香港阵脚，北京所信任系啲嘅财金嘅专才。 我喺度睇紧老总咧，好似写紧马经。我睇住顶写咗几只，贴咗几只，跟住画咗啲。吓、啊，即系箭嘴啊！即系呢个真系呢、這个就系我哋嘅 打边只脚啊！ 我哋中央政府系谂嘅路线图、 路线图 同埋时间表。我自己咧系认同，譬如老总头先所讲，其实从政者都不在多言。你见到咧过去即系比较好表现嘅官员咧，其实佢唔需要多讲嘢、嗯。即系你讲嘢咧，最紧要系重同埋合乎民情。同埋合乎需要，当然咧，你而家政府咧好多嘢咧，即系一开始呢八日咧，系完全同民意系离背吓、啊，即系你离弃咗市民嘅话咧，你面对嘅呢一八日咧就系、是、简直系艰辛呢一八日。咁究竟一八日之后啦，嗱而家听日就立法会宣誓就职啦，吓、啊，即系喺梁振英或者梁振英。嘅老顶啊，譬如董建华之辈，哇！佢大佬觉得你立法会根本就系一个嘈嘈吵吵嘅场地啦。即系琴日，如果你睇今日李伯芳其中有一段就话喺酒会里边啊，董建华被人问到，唉，你点睇梁振英百日施政啊？咁，董建华照样都系嗰个 gesture。 系， 你知佢咧，有时唔识讲嘢嘅时候就咧，即系用即系 皱下眉头先， 皱下眉头啊，喐下手势啊，跟住今次咧就系咁拧头，系咁拧头， 系。 咁李伯芳嘅话系，即系唔通佢觉得梁振英唔得？咁啊，梗系即系呢个 叫大家唔好再问啦， 梗系啦，梗系觉得你啲传媒唱衰梁振英，政府仲问乜嘢啫？系咪？我觉得佢好。不过我讲好，你又话我唔好，于是乎，哎呀，拧头意思即系觉得，哎呀，即系社会好嘈啊， 系唔好烦啊， 烦啊，唉，你最好就消失，啊，最好就见张志刚之流嗰啲咁啊，啊，你黑名单，传媒黑名单，我哋听好似 DBC 咁，睇下今日呢、這个。今日你系重要日子啊！ 今日 重 要日子系，不过我哋 所以咧，网上咧都有朋友话咧，佢话刚刚阿蔡敬文话，听日同样时间咧，新闻天地同大家见面，佢话都好希望系真嘅。 的确系我哋系应有嘅责任，啊，即系我哋未有任何话唔见面嘅指令之前，我都讲见面嘅要系 咯，去露天做啊， 系咯。 啊！网上啊， 啊边度冇咁塞车啊？多人啊，吓交通啊， 使咁啊，老总， 即系等人唔好迟到嚟听我哋啊嘛。 啊，今日星岛咧就有个标题咁样写个社论嘅话咧，国民教育临门失脚的后遗症，有乜后遗症你觉得吓？ 临门失脚的后遗症，其实咧写得出呢、這个叫星岛啦。嗱、啊，星岛当然而家咧就即系。由呢、這个啊，即系建制嘅报纸变咗做一半反建制嘅报纸啊，因为梁营同唐营嘅角力底下，其实你又睇到咧，佢用临门失脚 啊， 即系觉得咧国民教育咧系都要做噶啦吓，不过咧而家嘅政府渣啲咯，临门都失脚嘅，唉、哎，即系临门。阿辉哥同我啲踢波就知道，临门即系话喂大佬对住三马打飞机嘅大佬，即系话你渣咯，系咪？即系佢字眼你睇得到，升到腰心腰肺，咁鬼渣三马你都射唔入个波，仲要打飞机呢啲嘢咧？嗱，即系一失脚咗之后，嗱个后遗症系咩咧？当然就系阿爷对你信心大减、嗯，然之后咧，你跟住落嚟嗰啲余下嘅四年零九个月， 管治威信系动摇嘅， 管治威信咪动摇咯，啊、就系咁简单啫嘛，系嘛？咁、嗯、国民教育系咪需要咧？系你睇到今日啲外国报纸又引述，吓、啊、又话咩百几个国家都有国民教育啊？宪法条写明晒气啦， 读下历史有公民教育咪得咯，系 唔系人哋可能根本就系对国家嘅历史嘅认知，同、啊、埋做好良好嘅公民，就系佢哋国民教育嘅中心点，而唔系我哋呢一类咁样国民教育 嗰種嘅吓指引嘅問題。 即係佢升到啲咁嘅即係商人辦道呢，其實西瓜大細邊邊個係老闆就黐埋邊個度啦，即係對佢不能有什麼嘅期望，亦都冇咗一個即係即係個辦報嗰半個風骨，我自己升到出身呢，都好少睇人報紙啦。 升到晚報 啊，當年係十幾年喺升到，即係當今日升到已非當年嘅即係家族嘅辦報。 即係你睇升到咪即係好似我睇民主黨咁。 系咯，系啦，喺大细边系啦，你爱之心恨之，但系呢个就大势所需，佢就 佢都有提出啲质疑嘅对政府嘅话咧，佢话政府需要咧系澄清嘅准则，而非单凭一句由学校嘅专业自决就置身事外。喺未来德育同埋及国民教嘅课程指引前咧，政府对学校推行洗脑政治灌输有所防范，当局要澄清今后这方面嘅机制如何运作。即系话唔系冇角色噶，你唔好以为各自咗之后就算数吓。 唔系好明显，而家即系因为冇撤科啊嘛，净系话撤回咗指引啊嘛。咁但系其实某程度上边，你又好难咧。就算你硬要政府撤科啊，两位政府如果撤咗个科，冇咗一个叫国民啊及呢个德育嘅一个课程，但系如果啲学校校本条例就觉得。我是要深一啲認識國情嘅，喂，呢個世界自由嘅，係嘛？即係你有啲愛國嘅學校嗰啲， 以前做緊㗎啦， 而家爭論點即係不再獨立成科，唔等於唔推行教育啊嘛？推行教育好多嘅活動，好簡單，每年暑假嗰啲嘅國情交流團啊，嗰啲咧其實更加係影響深遠。 唔係，所以點解即係大聯盟同埋學民思潮等等咧？琴日。我听好小心听佢哋嘅记者会咧，基本上 有冇啲内部矛盾咧？觉得佢哋吓， 我觉得佢哋嘅内部矛盾而家少少啦，当然有啦，即系你见到即系家长关注组就比较系，因为始终都要家长 系， 其实佢哋系大，我相信佢哋内部大部分都收货嘅，大联盟里边咧就觉得行动仍要继续，原因就系好多嘢系需要监察，譬如讲53万点用先，系嘛？咁你喂，教统局教育局，究竟你嗰啲红色 file 啊，你政府琴日又讲咗啦，诶，我哋净系攞啲数字啫， 系 想知道啲学生吓加入啊，同参与嗰啲认识国情嘅一啲嘅活动系几多个学生嘅啫，每个学生啲名啊。參與啲咩嘢嗰啲我哋唔睇㗎啦咁。嗱呢啲就要真係要好認真地監察。究竟教育局係 唔 係講 一 套 做 一 套真 係 呀。 咁所以呢啲呢就是、學民思潮同埋關注組呢。家長關注組同埋大聯盟，我相信呢個係有共識嘅。 大聯盟有三個主要持份者：家長、學生同埋係教師。嗱，三者嗰個嘅即係我諗相信嘅方向、價值判斷都係一樣，大家角色有啲唔同。我反而會睇中學生嗰個比較單純啲嗰個感覺，即係反而成人世界咧，你諗得複雜咗，或者係諗得係即係周全咗。学生嗰个直觉，佢嘅感受嗰、那个咧，反而系我哋要珍惜。你系今次整个国教事件，即系俾香港人唤醒咧，最大唤醒我哋系班年系班年轻学生 喎。呢个学民思潮成件事，可能系唔会搞到。 佢翻翻最简单，我哋觉得我做学生，我哋就唔想接受咁教育，就系、是、咁简单啫。系啦。 其实咧，我觉得呢场嘅学民思潮带起嘅种种嘅对反对国民教嘅运动咧，你问我语用即系。成功用一个指标呢、我觉得已经是成功了大半的。成功了大半。但是当然呢 因为对手太弱嘛真的。 我但我都要补充我都要补充我就不是说很乐观地说即是成功了就啊即是等于真的以后就成功未必。即是最低限度呢即是黄之锋他们十四五岁的班年轻人竟然可以令到我们的政府在公民广场好或者是729的上街蜂拥云起。这个呢即正正表示我们的90后我们的2000年后即是那些千禧蟹是有希望的。这些千禧蟹或者 是90末后那些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不用担心的。即只要我们的上一代对这一班的 嘅年青人系爱护有加， 系、 嗯、咁，我觉得咧呢、這个社会 即 系 我同意今次事件香港整体社会中嘅醒觉，因为以前相关涉及政治嘅运动，基本上系由即系政界嗰啲老大啦，即系嗰啲老大哥吓，即系基本垄断咗嘅，由佢哋嘅把持一切啦，而佢哋本身亦都有好多嘅政治嘅隐藏嘅议程，但今次系一种由下而上嘅社会运动，系、嗯、由一班嘅年青学生同埋一班系即系平时咧系好个人、好家庭嘅家长， 即系你睇到有 系带动出嚟嘅， 大部分系， 所以引起个回响 系 大嘅， 系啦，系即系乖乖仔、乖乖女嘅样嚟嘅，即系你抬佢，你都唔好意思抬佢走嗰种啊，你最多都系抬完佢，即系掹佢少少，跟住佢自己行嘅，好斯文地嗱呢啲咧，就系正正我哋嘅社会需要，亦都话俾各大政党同埋政界中人听咧，其实有时一啲嘅行动咧。唔系真系要自激先能够达成，系睇下你有冇目标，同埋睇下你做事系咪有规有矩之余咧，你亦都有一个嘅整体嗰个实力喺背后。呢一点 要凝聚到嗰个咁样嘅系支持。 嗰实力就系你嗰个提出嚟嗰种价值嘅信念系得到大众嘅认同嘅支持。嗱，呢个群众系嘅认同支持就唔系有任何嘅魅力领袖。我觉得我啊，譬如我啊，今日郑家富出嚟带个运动，我信得佢当我跟佢。而家唔系，我系认同呢班，我根本唔识佢，呢班亦都系啲好普通嘅市民，佢出嚟带定一个嘅社会运动而得到咁广大嘅支持啦。呢个系特区政府要解读嘅地方。 其实咧，即系话亦都。另外一角度去睇咧，你会见到我哋嘅政治中人，特别泛民里边咧，确实系有部分咧系同民情系有个脱节，同公民社会咧系有个距离。 佢哋应该最敏锐嘅一班嘅， 所以嗱，我自己个嗱，头先阿老总你讲嗰句说话咧，我觉得系最重要关键嘅咧，就系、是、年青人。好直接嘅， 单纯啲佢哋， 单纯嘅，影响到我，我同你死过就咁简单。你抢咗我个波啊，我同你追你十条街攞把波翻嚟踢，就咁简单。 佢冇计算， 佢冇谂过，随时俾个车撞瓜，可能都系佢走。 有可能俾人赶出场又 系啦，一 冇谂 目标就去，但系咧，一个人喺个政圈浸耐咗咧， 系。 顾左右而言他，跟住哎呀，我又同阿林郑有啲熟喎，哎呀，唔知咁样会梁振英会唔会唔开心？ 会唔会影响选票咧？ 系啦，哎呀，又会唔会影响 街坊咧？ 得罪啲街坊，街坊觉得我激得滞咧？ 呢个系计算咧，佢就 呢啲就系计，一计算得多咧，咁咧个反效果反而就大。嗱呢一点，我觉得今次学民思潮带起呢个运动咧，系真系好多启示，即系我觉得好多学者咧。我谂如果写文啊，喺呢个咁嘅群众运动嘅历史上面咧，我觉得今次呢一个系有排写， 系呢个系新嘅研究，睇到香港系转变。以前政府谂住搞掂嗰啲咁嘅系即系重要嘅咨询团体，搞掂立法会几十个议员已经搞掂过关，你谂唔到咧，就俾几个后生仔出嚟咧，系完全推翻咗。扭转咗成个局面， 即系听日70个立法会员宣誓咧，两位，我相信政府咧对于而家呢70个里边咧有40-50个系好容易搞掂噶啦，唔使搞，哎，对唔住，系唔使搞，都掂噶啦，差唔多系咪？ 自动帮 嗰20-零个咧，其实有部分都好容易搞得掂噶啦。 认真搞几个 咧？系啦，系认真搞几个，嗰几个咧，讲真咧， 系。 即系如果熟悉佢哋嘅品性咧，都唔难嘅， 摸清晒底啦。 系啦，所以政府而家嘅战场咧，根本已经唔系立法会，而系喺街头上边面对，同埋喺 公民社会 系公民社会网络上边， 网络上 一呼百应吓，好似我哋 D18咁吓，咁所以点解我哋 DBC？咁难俾人哋啊，即系咁容易俾人哋想我哋喐我哋啊，所以今日咧， 所以咧好紧要嘅，快脆啲将呢个开展国教嘅系委员会咧解散佢啦，真系。 啊，咁啊，胡鸿玉都话啊，佢一句又唔好，唔能够逐字讲得佢一句，佢诶，总之有啲少少咁啊，啲搞掂埋啲手尾咧。唉，尽快，佢都唔想嘥咗时间啊！但系佢要搵食噶嘛，但系人哋几多块地啊？喺大屿山，我投翻几块地 唔系天翻几块地仲 呢啲位咧，只只会失分嘅啫，即系唔好喺咩搞啦，啲咁嘅烫手山芋，啲咁嘅山寨位， 阿林伯 即退啦， 听你讲噶啦，政府今次一定就快就呢个委员会咧所余无几嘅工作，亦都唔需要噶啦。正如里边其实你估冇嗌交啊，讲笑就有两票弃权啊，大佬啊，不过咧。哎阿爺一吹雞，哎呀 你大局为重啦， 大局为重啦，即係啦。 咁所以老总啊，我哋今日啊食粥食饭啊，今日 我就听住我听住你啊，你 睇下我 哋接近高层啊，我睇下你有冇讲再见啊，听日我留意你最后收尾有冇讲再见啊。 你话即係留意我留尾嗰三分钟。 同埋讲再见嗰个语气系点样㗎。 好啦，一 阵新闻。我哋再见先啦。 多谢老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表示，佢愿意担任总统。佢喺记者会上话，作为政党嘅领袖，必须有出任总统嘅勇气。如果人民希望，佢愿意履行呢个职务。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计划提出修改宪法，扫除他角逐总统的障碍。缅甸宪法规定，总统的父母、配偶或者是子女都不可以有外国的国籍。昂山素姬的已故丈夫是英国人，而他两名的儿子就长居外国。缅甸下次大选将会在2015年举行。总统吴登盛早前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人民意愿，他会接受昂山素姬担任总统。欧元区永久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正式生效，基金在年半之内的放贷能力将会达到5000亿欧元。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今日稍后会访问希腊，是欧债爆发之后的三年以来的第一次。总理发言人说，默克尔今次是要表达德国支持希腊推行紧缩措施，同时鼓励继续落实改革。反对紧缩的组织不欢迎默克尔到访，预料会发动群众的抗议。两大工会在默克尔到访前夕已经在街上反对紧缩。默克尔到访的六个小时期间，当局会出动7000名的警员戒备，雅典市中心将会封锁以查安全。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话，有多达13000名的病人可能曾经注射受污染的类固醇药物，而面对出现真菌性脑膜炎的风险。当局证实，这一批主要用作医治背部痛楚，在麻省一间药厂生产的药物，导致全美有9个州的105名病人感病，至少有8人不治。消息指出，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在化验这一批的注射剂的时候，确认有真菌的存在。目前药厂的厂房已经关闭，正全力追查污染的源头。美股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8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2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5点，跌5点。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下跌超过 2%， 而即将公布第三季业绩的美国铝业股价逆市上升 0.3%， 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是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1%。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10月9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睇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㗎。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呢，只係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落湾仔就开始车多㗎啦。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㗎。九龙区公 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差唔多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啦。另外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少少车龙啊，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嘅啫。乜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龙尾隔团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浸大国际学院噶。嗱，今日啊真系特别嘅日子啊 ！DBC 啊，究竟命运如何就真系还看今朝啦。喂，咁点解咁？解今日决定㗎啦吓，我知啦，听日新一届立法会正式诞生㗎嘛，咁我啲首尾梗係留返今日清晒佢啦。嗱，仲有听晚啊跑夜马，咁我哋好多股东老板呢，你知啦，鍾意跑马仔㗎嘛，费事骚扰到佢哋唔专心啊，一人间明明係想去马 DBC 㗎，一人讲咗不去不去，咁就烦啦嘛，係咪？好，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100 民星起义分类广告， 祝胜利到胜利小厨生意兴隆，刘女士上， 祝愿尚先生战胜逆境，成就美满。林小姐 ，Mary and Becky 话，良心电台必定要支持，呼吁支持 DBC 听众踊跃刊登 D 一百广告，祝大班脚患手术顺顺利利，尽快康复，还声于民。 Mary and Becky 又话啦，喜欢大班嘅真性情，喜欢大班嘅可爱，喜欢大班嘅勇气，喜欢大班嘅魄力。祝大班及所有员工身体健康，给我们看到你们的真心。 祝李婆同棒棒糖新婚愉快，三年抱两，八子千孙，远友健辉上。 祝大小班同 DBC 工作人员开心工作，坚持到底。黄伟文回到 DBC， 林小姐。 建辉话：撑人力，撑 DBC， 向肥佬礼说，不该翻着898。 曾生支持大班及海琪，请香港市民支持小型商户反超市霸权。 胡太话：感激 DBC 全体员工，无言感激，支持反洗脑，支持之风。 李树佳祝大家平安快乐，支持 D 一百，继续服务全港市民，表达真正民意。 康康洗衣店全力支持郑大班及 DBC 全体员工，努力加油。 民生文体百分百支持 DBC 所有主持。 D100 民星起义分类广告一路以来得到大家热烈支持。DBC 全体上下衷心感激。 在10月2号即是南丫岛撞船酿成38人死亡近百人受伤惨剧的第一日，当拯救人员仍然奋不顾身地搜救死伤者，当全港市民都正是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惨剧深感悲痛哀悼之际，有劏房局长之称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传媒揭发和拍摄到他和家人在马会会所吃午餐的时候畅饮啤酒，然后又带着酒意自己开车接同太太离开，途中仲被跟踪的记者目击和拍摄到他不规则的驾驶动作，包括两度违规切双白线以及跟车太贴险象横生。知陈局长平日是不是都是这样揸车的呢？亦或因为受到酒精影响啊？其实陈局长未做官之前不是这样的，起码他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话过自己很重视道路安全，总支持加重对醉酒驾驶的罚则。不信听回2010年12月8号立法会进行的2010年道路交通修订条例草案二读辩论的时候，陈茂波议员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言呢？ 我是一个驾驶者，对于道路安全和有其他道路驾驶者罔顾道路安全甚至危驾呢，是看得很重的。我是赞同以严刑峻法来到阻吓醉驾和其他不当的驾驶行为，对别人身体造成严重伤害 甚至引致别人死亡的，绝对应该予以重罚。 陈茂波，劏房局长，而家仲涉嫌追价，你点向香港人交代啊？ 你以为自己有好多筹码去赌啊？一旦沉迷赌博，你嘅赌本就唔单止系钱，仲有你嘅理智、自制，仲想用前途、幸福去搏翻本，甚至连自尊都用嚟晒冷。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收手啦！沉迷赌博，你会乜都冇晒。平和基金戒赌热线183-4633。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71日，亦都是陈茂波被踢爆酒后驾驶的第6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我真的觉得好看着香港，再讲这个梁振英政府礼崩乐坏啊！这个陈茂波他有什么颜面啊？还说主持那个什么发展局，他出来真的就算讲交通那些什么都走在一边，他不落台就天无眼啊。 陈茂波，究竟你几时才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对我来讲亦都没什么投降或不投降的问题存在，因为到社会上有这样的意见、有这样的争议的话，我们一定要处理的。那这个是委员会的观点，是希望这个争拗是可以平息的话，我们就继续做一些重要的教育上的工作。 我们不是看说谁赢谁输，真的要看这个政策的推行里面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得到它的目标，同埋咧喺推行嘅时候咧，个过程系咪好顺畅？系特别咧嗰啲主要嘅持份者咧，系咪能够充分理解同埋接受？ 早晨啊，早晨。 如果系咁样嘅，早啲吓， 系 就唔使咁做啦，唔使搞到咁和啦，系嘛？听意见， 你会见到， 不过听委员会意见又唔够噶噃吓。 你会见到咧，其实政府呢几年啊， 系 因为喺一啲同民情系好。完全不同嘅一啲政策咧，开始、其实佢哋次次铺铺都系咁样错嘅，一开始咧就死顶，死顶完之后咧顶唔顺啦，跟住咧就揾下台阶嘅时候咧，就求求其其咁，总言之一下台咧就话，跟住又同民情又话就接近翻啦，咁，咁但系个样咧就衰衰咁啦，真系 唔服气啊嘛，因为 即系咁你。建制派其实跟住个咁嘅政府咧、其实就即系我成日都引述当年嗰个即系替补机制吓、民建联嘅主席谭耀宗被呢、這个吓、电台电视台访问嘅时候系好尴尬，有几句问题，因为你记得咧替补机制咧开头咧就政府系都唔肯改变吓、即系政府做乜，民建联就话支持。政府有啲修订，佢又支持。政府开头话唔咨询，佢又支持。政府后屘话，都系咨询啦， 佢又支持， 又支持。咁啲佢自己都喺个镜头面前。如果大家上 YouTube 咧，呢嘢真系热爆啊！呢段访问，即系佢都停咗十几秒、十秒、八秒喺度，自己都苦笑嘅样子。即系你会见到其实。呢、這个政府做嘢咧，虽然有时左摇右摆，佢系咁，但你跟住嗰啲政党咧，唉，真系，所以我成日啲奉劝啲执政联盟就唔好跟车咁贴。你跟车咁贴咧，唔单止净系撞车，而系你一阵间你点样自己自圆其说咧，都自圆其说唔到，系好尴尬噶，谂吧，真系系咪？ 喂，头先咧，我你话咧就系罗范招芬啊，冇咁多嘢讲啊，可能佢唔系。公开讲嘅啫，我揸住份爱国报章系有访问到佢嘅，佢又系讲翻呢个，当然啦，又系三幅皮啦，继续讲嗰个所谓叫做系吓、一个系line to take 吓、个立场吓，咁佢就话咧系政府喺多方面嘅回应社会嘅关注啦，包括咧唔使用呢个中国模式嘅教材啦，同埋各自指引。 唔、其实你都话啦，呢、這个系爱国报章啊嘛，系、咪？可能佢自己打去。 吓、啊，俾外国报章，喂，我想讲呢段啦，咁 系嘛？ 即系你睇到咧，佢其实呢近呢一两个星期咧、我唔怪近呢半个月咧，其实你好少，我相信佢喺公众场合，就算有出现咧。佢都一定係刻意回避一啲記者嘅提問，其實好容易嘅啫嘛。你從政，我諗你都大家都明噶。你去啲酒會好，去啲大規模嗰啲公眾嘅場合，好多記者，佢係一邊嘅啫嘛。你想講嘢咪自己行埋去咯。你如果想高調嘅，你咪行埋去咯。你想低調嘅，側側薄嘅，係嘛？走後門都得，冇人知嘅，冇人見到你啊。譬如嗰個酒會一百幾廿人。是甚至几百人。 如果你话呢件事唔打击政府嘅威信咧，就真系好难相信。不过你听下罗范嘅吓，佢自己点样演绎呢件事 啊？好啊， 我觉得咧，政府系好努力嘅，喺过去一百天里边，亦都大家睇到咧，系已经做咗好多实事。咁我好相信咧，通过实践同埋系做到实事咧，市民系对呢个政府咧系个观感会越嚟越好。一百日系好短嘅啫，因为而家我哋讲紧三个月，但系五年嘅任期咧系六十个月嘅。 好多实事，举一件俾我听啊吓！ 嗱，佢呢一度咧呢个弊咧有一句，一百日系好短嘅啫。吓、啊，仲有余下嘅任期，即系话 咁，我哋真系凄凉。 一百日咁短，你都挨得咁惨、啊。我而家就真系考虑睇下，究竟系啦，啊，度日如年，一百日都咁辛苦，余下嘅就仲有四年零九个月，你点样挨嘅？ 每人一年嘅长命百岁啦，已经啊。 唔系，所以你会见到嗱，呢、這个政府佢话做咗好多实事，即系你从我哋喺个。评论的角度去看这个政府内部现在譬如行政会议啊、今天星期二啊就开啦是不是行政会议里面那几十个议员和政府你那个心里面在想什么呢、个个的心里面都是不够胆讲出来的啫即是哎咪衰了咯这铺咪就是这样的嘛这铺就是衰了啦因为你凡是一些政策你推出来搞到这样你佢喺佢角度嚟讲系名存实亡，当然我哋仍然觉得希望佢撤科，但系你撤咗个指引，因为你系民情上面你咁样去做嘅话，即系话第一，你就会谂下点解开头你系都要强行，你系咪低估咗民情？你嘅能力系咪范太话你咁无能？你咁无能咧，你捉呢盘烂棋你就唔好捉啦。 阿富，你都你先客气，咩低估净系创评估咁嘅低估啫，系咪？ 唔系，亦都可以咁讲咧，就系佢根本冇评估，佢根本系啊，真系，佢根本唔使做乜嘢要理你哋啲香港人啫，我。为交心，我系同阿爷讲嘅啫嘛，我系话俾阿爷听我会咁做，不过佢咪做得差咯，即系佢以为。咁样做咗，哎，侧侧膊搞掂咧，佢攞分，点知原来有班后生仔、后生女，搞到佢鸡毛鸭血。 不过喂，大联盟系唔收货噶喎，吓、整体嚟讲话，下个礼拜三如期在政府总部集会，系俾呢个立法会同埋政府系施压嘅吓。 咪其实大联盟作为即系行动纲领为主嘅，即系一班人咧、特别系而家系讲真咧。唔好俾政府呢一招呢 其 实佢呢一招呢佢冇辦法唔出。不过呢我睇唔到梁振英呢会就咁算数。因为佢仍然要向中央政府交货就係话你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嘅呢个地方香港人仲攞住支殖民地之旗。 不要的啊是不是啊炸乖乖啊那个你过门交货啊 哈 啲人转台㗎你讲啲咁样嘅普通话啫 咁咪做话即係叫醒啲人啫你计较咁。不过呢一定里面有一啲人真係咁样同梁振英讲嘢㗎。 冇 搞错啊你啲咩香港人嚟㗎香港人你喂回归咗祖国啦你做乜嘢㗎唔该你梁振英喂你是特首嚟㗎咁你咁样㗎唔放今次你系咁做喂嗱我好简单教你啦啲 尊校好或者官校咪搞得掂囉。官校你係官校嚟㗎嘛，政府學校㗎嘛，政府學校校本自決㗎嘛、 嗯、 你咪做囉，以嗰啲為先囉。嗱呢一點呢就係、是、大聯盟唔收貨嘅原因，而我都係同意、 嗯、 因為你政府一定嚟 以往阿林伯就一定係啲外國學校做到加零一，好啦，而家回归咁多年，仍然国民教育做得咁差，梁振英呢其实佢渣咋嘛，佢做好啲嘅话呢佢慢慢嚟呢，啲人就可能个反应就唔会咁大、 嗯。 哇大佬啊，你教会学校又喐係咪，即係无所不用其极，啲家长话哇有冇搞错，你啲咩指引嚟㗎。嗯，咁你一定係從官校着手，所以呢我哋而家捉呢盤棋呢要知道對手點行，佢認為呢盤棋呢佢一定係以守為攻、 嗯、 用官校慢慢再滲，用錢53万日後可能再加碼，跟住滲啲相關人等入去，佢哋即係家長教師會又好等等嚟去作為即係支持佢哋，一步一步对国民的认知，跟住带啲团返去国内，喂咁样咪慢慢洗到你脑囉。所以呢嗱，大联盟唔收货必然有佢嘅原因，而我觉得呢个一定不能收货，因为仲有好多嘢呢喺背后要监察，因为中央唔会就咁算数。梁振英见到中央唔算数呢，喂佢要交心㗎嘛。佢 要交心。喂阿富啊，我转嘢俾你听，其实我问下听你边个讲呢句番说话好嘛。 好 啊， 啊。有团体利用市民恐共心态以洗脑教育单一议题要求政府撤科，令家长产生恐惧而最终被利用，而政府又处于弱势，依家搞到各走极端。边个讲呢啲说话、 嗯、男定女啊？ 男嘅， 男嘅， 仲要系姓梁嘅添， 仲要系姓梁嘅添。咁你冇理由俾条咁浅嘅题目我问嘅系嘛？ 即系边个？ 系嘛？如果姓梁嘅，不过又唔似系梁振英， 梗系唔系佢啦。 得 嗱，呢个咧咁劲嘅，一齐头先我都讲啊，先如果校长系梁启昌啊， 梁启昌， 唔知因为佢咁吓咁劲，有冇运行咧？喂，如果好似呢个系我哋教育局嘅局长，嗯、好似佢咁坚口啊，真系啊！ 唔系嗱，其实咧，你会睇到有一啲即系你要分开咧，究竟边啲人系真系信，系、嗯、要真心地对国情嘅认知， 嗯， 喺教育上边，我唔排除有啲人咧系真系好希望我哋嘅下一代能够多啲理解中国发生紧咩事， 系 咁，但系如果呢一班人系真心的话咧，系唔应该报喜不报忧， 嗯， 就咁简单。所以我觉得咧，搞教育嘅人咧，系唔应该渗有政治色彩喺背后嘅， 嗯， 即系你应该咧，你教育唔系一个政治嘅工具嚟噶嘛， 嗯， 如果今你但系你不幸你又见到左派或者建制派咧。基本上佢将教育就成为咗政治嘅工具，成为咗洗脑嘅工具，于是乎先惹嚟咁广大群众嘅不满。如果你真係觉得我下一代不论我哋嘅国情好与坏都要带俾佢认知，你继而之希望我哋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嘅国家呢，做法係好唔同，係好容易俾我哋睇得到。但系弊啊弊在咧，出嚟讲得嘢嗰啲人，包括你呢位梁姓校长咧，我睇唔到佢背后，佢个觉得，诶、欸，你啲传媒喺度扭曲晒啫嘛，系咪？你根本你哋诶传媒支咪嚟去洗人哋脑啫嘛，搞到嗰啲人咧系觉得好惊啫嘛。咁呢啲咪就系佢自己觉得，佢根本佢系唔能够知己知彼。即 系 何来百战百胜咧？谂下，所以我觉得咧， 佢有一个讲法就系因为佢话使乜惊啫？教师系专业嘅。第二，佢哋好多都系教协嘅成员嚟嘅。 系系。 咁、啊、我认为佢哋唔会系乱咁讲嘢喺喺教室入边吓。 嗱，我自己觉得 啊， 即系教师系专业啱。校本条例，唉，或者校本自决， 嗯， 听落又啱。 嗯。 但係呢两者如果背后有一啲隐藏嘅议程呢， 嗯， 喂，呢、這个咪就係令我到我哋担心囉。究竟我哋 呢个又係前书记嘅阴谋论嚟㗎嘛。 咁我唔知，我冇听过前书记啊我唔记得咗佢有冇咁讲过，不过即係大家都係天主教徒呢，咁毕竟嘅諗法可能係好接近。我最近呢喺网上面睇到呢 ,1946 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无选毛泽东语录。唉，总之我唔讲话係佢讲啊，等我估，等你问返你话呢句说话边个讲啊。毛泽东讲过啊，他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哎，总之我不问你，看你估不估到这个毛泽东。 不要紧，我一不识就打电话给大班得了，他说他熟读毛语录嘛，他是。 是吗？ 他说。 啊，他是的，他好像有个毛泽东的像好鬼大过在写字楼定是家里。所以呢，即是你会睇到乜嘢叫祖国呢，乜叫爱国呢，你会睇到1946年当共产党未攞到政权嘅时候，佢当时就闹国民党，你根本你都唔系人民选出嚟嘅，你有咩颜面吓，代表我啊，代表呢个国家爱你，咪对祖国嘅背叛。即系话呢，你见到毛泽东喺呢一句，即系话呢，国家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系你代表国民党嘅国家，一个就系中国祖国对祖国的背叛。唔该啦，即是话其实即是你当年啊，你未攞到政权的时候，你的角度睇法咪同我哋而家嘅睇法咪就係咁囉。喂，你共产党唔係人民选出嚟，有咩颜面代表呢个国家，我爱呢个共产党嘅国家，简直係对中国嘅背叛啊，就係咁简单。咁所以话你点样教国民教育啊，大佬，唔该你。中国历史行先， 系历史行先， 系嘛？一个中国何为中国？中国点解叫做中国？由皇帝开始，点解叫做中国？历代点解都系叫中国？跟住近代国民党同共产党，点解啲人话走咗个国民党，就嚟咗个共产党？系嘛？即系中国近代啲咁凄凉嘅咧，我啲中国人点解咧？咁你咪要讲点解咯？系嘛？而唔系咧报喜不报忧，跟住就话政党咧就会令到人民好辛苦啊！唉，政党之争简直喂大佬，咁你当年打内战添啊，大佬打仗添啊，死几多人啊？而家我哋有冇打仗？ 郑家富，而家系8:26， 点咧？ 你讲啲咁嘅咁喺今日咁嘅关键日子讲咁嘅言论。若然有一人有政治任务嘅，大条道理删你咪啦，系嘛？真系 咁，我哋唔系净系8:26讲嘅，我哋开台到而家都系讲紧呢啲。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相信大家我哋嘅 DBC 呢个台咧，系个信念咧，就系我哋系中国人，我哋系堂堂正正嘅中国人。不过中国人咧，既然系堂堂正正咧，就要说真心嘅说话。既然系堂堂正正嘅中国人咧，就要有良知同埋有原则，而唔系随风摆柳，而唔系咧只为吓共产党而说行，而唔系咧为少少五斗米而折腰。嗱，呢啲先系堂堂正正嘅中国人。 但系参政嘅人咧，会因为嗰个坐个位置咧，而系咧佢讲嘅嘢咧系好唔同噶啊！啊，讲翻啦，呢个系阿田北辰阿田二少， 你唔考我啦， 啊， 你唔考我， 唔考你啦，唉，真系田二少佢咁样讲，佢话咧，港府各自课程只系做法系矫枉过正，系俾小处只系盲目要求设科人士骑劫咗，认为政府应该考虑重新咧系制定一套大部分港人接纳嘅指引， 嗱。 咁会唔会呢个都系梁振英喺度部署嘅事？ 我又觉得咧，田二少呢类人咧，佢讲到话政府矫枉过正咧，嗱，你会睇到咧，佢可能佢有佢自己嘅信念，即系佢会觉得，你政府即系嗱，我反而觉得呢一类人咧，嗱，你见到佢咧，不嬲都系有佢自己啲观点嘅， 嗱，我唔系佢脑里 系 谂紧嘅嘢， 后边有解释噶。佢担心就话，当局此举会令到学校喺教授国民教育嘅时候咧，就冇网管。由于部分嘅议题咧敏感，如果毫无指引咧，任由学校嘅系点教咧都得咧，咁啊采取放任嘅态度咧，将会嚟得更危险。呢个就系佢理据啦。 嗱，咁呢样咧，咪就系你头先讲得啱，好明显咧，就系中央啲即系。死硬派或者鹰派，中央共产党里面的鹰派呢，就会觉得喂是要去的啦，你香港有什么理由还未有国民教育，就算今次设了所谓这个指引呢，你都要继续，如果不是呢，就是好像田义少啊这个田北辰所讲，喂哇任你教，哇用什么我们第时教我们香港变成统一的地方啊，没了国家，佢哋真係驚。我哋聽共产党最驚就係外国势力外国深入。跟住呢你啲港英余业美英嘅帝国嘅呢啲神化神水仍然呢係生生不息，佢就係驚㗎嘛。所以我觉得呢佢哋呢班人。 呢个套呢个模式佢好恐怖啫。 咁佢哋真係咁嘛。因为佢哋过去就係俾美帝係打得好惨嘛。咁所以呢到今时今日仲未离得开这种的矛盾。好啦，新闻之后继续谈。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美股下跌，美国企业踏入业绩期，世界银行下调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期，以及欧元区财长召开会议商讨欧债危机，市场情绪谨慎，加上美国哥伦布日债市休市，美股的成交亦都疏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13,583 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3,112 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 1,455 点，跌5点。个别股份方面，苹果股价下跌超过 2%， 即将公布第三季业绩的美国铝业股价逆市上升 0.3%， 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低收。以色列南部地区遭到来自加沙地带超过55枚的火箭炮和迫击炮攻击，义军随即出动坦克和战机轰炸加沙地带多个目标报复，包括一座清真寺。以色列军方说，来自加沙地带的大部分炮弹都落在无人地带，另外有三枚的炮弹导致部分房屋损毁，并没有造成伤亡。哈马斯武装派别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向以色列发炮袭击，目的是报复以色列战机星期日晚轰炸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土耳其和叙利亚连续第六日在边境互相炮轰，土耳其总统居尔说叙利亚的局势已经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土耳其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卫自己。居尔促请国际社会介入以及总统巴沙尔下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是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0%。 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咧，现时龙尾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咁啊大家都要间风噶吓。咁啊较早时咧，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咧，近收费广场有宗交通意外噶，不过已经好快清理好啦吓。咁啊现时冇。好龙尾嘅各位注意啊！另外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嘅。九龙区方面，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嗰度过去咧都几远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嗰边。 另外呢个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到骏发花园，睇埋呢个启德隧道过去呢，现时去到模糊街㗎，咁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呢下，咁思瑞出返九龙方向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新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排返到石门梅旋处㗎。喺呢琴日 CY 上任100日，嘩即刻要跪一跪低下，咁国民教育撤回与不撤回之间多咗个名字叫做各自。嗱，各自同埋撤回又好有分别㗎，前者就放埋一边，随时可以攞返出嚟用，后者一点啊，收翻埋佢，暂时都唔会攞翻出嚟啩。不过咁有条尾巴噶吓，好似嗰啲盐蛇咁咧，甩咗条尾巴喺度发啊发啊，好恐怖噶吓。咁各位家长要留意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感激 DBC 全体员工，加油，真理必胜，黄小姐。 想摆脱老脱老土孕妇衫，请光临佐敦恒丰中心创新龙珠时装选购。 督笔设计提供新界村屋僭建物申报及安全证明报告，彭小姐9143-1032。 创新龙珠孕妇装已经由铜锣湾总统商场迁往佐敦恒丰中心 UG25号铺。 督笔设计承办住宅商业设计装修，各类家具展览摊位制作，彭小姐9143-1032。 支持 DBC， 多谢 DBC， 永恒 DBC， 正气长存，吴先生。 Pro 支持 DBC， 为小众留印记，为弱势传足迹。 梁振英、陈茂波、吴克俭、曾德成下台吧，功德无量啊，黄小姐。 Rina 反对买卖，支持领养，给遗弃草物一个家，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一路以嚟得到大家热烈支持。 DBC 全体上下衷心感激。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嘅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咗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是5000蚊。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577 台 iTune 苹果爽报网页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咁但系点解用各自呢？因为以前有，而家冇，咁我哋就各自佢啦。咁而同时间咧，如果我哋用撤回啊，系有一种含义，我自己觉得系比较难去处理嘅。就系、是、撤回咧，一般性咧，我哋需要去作出一个评估，睇一睇呢个内容到底有边啲地方系应该留，边啲地方唔应该留。而我哋即系已经决定咗唔做检讨或者修订嘅话咧，我哋就冇可能作出任何嘅评估嘅。咁所以各自咧，是一个好适合的名词。 点解特首仍然唔肯撤回或者无限期搁置呢一个科目？我哋对此咧系表示失望嘅。咁所以我哋肯定成果得嚟，亦都系有担忧。市民咧系必须要继续作出监察。其实下一步咧就系要就住一啲喺国教科以外嘅其他渗透，甚至系未来有机会嘅银弹政策，要继续作出监察。 魔鬼啊，就喺呢个细节。 其实咧，林伯。真系嘅，你谂清楚两个字，呢四个字嘅分别咧，一个搁置，一个就撤回， 大有分别啦。 嗱，搁置咧，即系俾人嘅感觉啦，搁置有个含义喺背后咧，即系佢摆埋一边先啫，摆埋一边先啫。 系，咁啊，即系话早辈用嘅字咧，个 shelf 啊，咁 shelf 摆 埋 后咧， 摆上个柜度咯， 都会。啊，攞翻出嚟噶， 系咯系咯系咯 ，get it back， 即系有嗰个可能嘅，即系摆埋一边先， 吓， 但系有后，跟住咪攞翻出嚟啦，咁噶嘛，撤回咧就系、是、完全将佢攞走，唔会，就算再翻嚟咧，就要再重新，可能先再一嚿嘢攞翻翻嚟。咁所以系有隐忧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系嗱，今日信报咧嗰个系金针集都有一句咁样讲噶，撰稿人嘅笔者佢话估计对学民思潮嚟讲咧，各自不是彻底嘅做法，但系对家长同埋其他市民嚟讲咧，系却是一个可接受嘅结果。 系 啊，咁佢话咧，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咧，喺梁振英宣布国之后咧，就系、是、咧应该系咧系已经咧把呢个17号喺政府总部嘅系集会咧改为研讨或者集思会，更表明咧唔会占领或者留守，咁咧系呢个系佢哋嘅系讲法。 唔系，所以谂白、基本上咧，政府行呢一着咧，当然系受到听日 系。 立法会宣誓就职，下个礼拜嘻嘻含含17号就有个动议辩论，就话要唔得掂下台，兼且就要撤回呢一个嘅国民教育科，同埋围住呢一个再嚟公民教育，又围住政府总部，啊又要遍地开花，打到啰柚开花咁滞，而家系咪？咁所以政府咧呢一着咧，基本上我觉得就系佢系要又要再一次系。即系清一清呢个火头，但系系有条尾巴， 有噶啦，就算佢讲嘅无限期搁置， 系 无限期， 无限期 同无限搁置， 系 同埋永久删除， 冇错， 永久搁置又唔同噶， 即系无限期咧，即系呢个讲法咧，即系啲艺术嚟嘅啫， 系啊，又系艺术嚟噶，真系。 喂，不过咁啦，我哋请嚟呢一个嘅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叶建源同我哋一齐倾啦。喂，早晨啊，叶建源。 早晨，早晨，早晨。 喂，嗱，你即系了解到而家政府呢一着咧，我哋就系讨论，就觉得佢都系用呢个国字。就冇撤回，然后呢背后仍然特别我自己个人好担心嗰53万日后喺学校里面嗰种嘅发挥嘅影响力，特别系官校军校等等，所以系要好强而有力嘅监察嘅动力喺背后，等 即 呢个学唔可以咁样继续渗透。你嘅动议辩论嘅字眼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解释下？ 我嘅动议辩论呢，其实呢就分开三部分。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要求呢政府撤回呢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咁第二个呢，就是最而家最多人关注，就是要求呢吴克俭呢负起政治责任下台。咁第三点呢，就是觉得梁振英特首呢就处理呢个问题呢，都是处理得相当之难睇。咁所以呢亦都对佢表示遗憾。咁呢就三部分呢。咁最初呢，其实就即係好明显呢，就係第一部分呢，就係嗰个重点嘅所在啦，即係要求撤回嗰个成个科。咁呢一个呢，就亦都係当时我提出嘅时候呢，就喂呢样嘢呢係一定要做到。咁嗰个重点所在嚟嘅。咁而家呢就有啲有趣啦，即係其实呢个意见案未摆上台，未去讨论呢，政府已经一部分呢让步啦。咁所以呢嗰、那个 嗰、那個焦點呢，我相信呢跟住落嚟呢，除咗你係唔能夠整體地撤回之外呢，就會去咗追究嗰個政治責任嘅問題。咁呢吳克儉下台呢、這個我相信係最即係大家會關注嘅問題。 係係，我相信你對呢一個議案即係通過機會呢，我唔使問你，我估你都唔會有抱好大嘅期望啦。呢、這個都係一個 都要提出討論嘅， 係呢個係一個表態啦，呢個係一個表態，同埋咧， 但係提出討論都係重要㗎， 係、哎、梗係啦， 嗰、那個壓力係大嘅， 同埋咧引蛇出洞啊嘛，睇下嗰啲保皇黨點樣去嚇，點、啊、樣去攬阿 CY 嚇、 啊，唔係咁佢 同埋咧各個黨派，你話民泛民咧，亦都俾咗個平台咧，就大家盡情去發揮，跟住咧去講。咁呢個對於即係政府嘅官個別官員又好，對於整體政府嘅威信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壓力。 係，反而我亦都想同阿葉建源你再傾傾咧，即係作為教育界代表啦，亦都即係教協啊等等咧，同埋你其他同即係中學校長會啊、中小學校長會咧，點樣去跟進嚇、監察呢啲日後學校喺一啲即係科目裏邊，我係擔心滲入一啲嘅元素咧，同埋系特别系啲课外活动啊，一啲交流或者系嗰啲嗰啲叫做童军啊，或者系嗰啲制服团体啊嗰类咧，搞啲咩国民小先锋之流啊，同埋交流啊，以及政府系要 check 住啲数目啊、红色 file 啊呢啲咁咧，你个人你作为议员啦，你点样去即系将呢一种嘅我哋嘅忧心咧嚟去解除呢？ 我覺得今次呢即係昨日所宣布呢，其實都顯示咗梁振英政府呢喺推動呢個科嗰個政治意志已經崩潰咗㗎喇。即係其實呢你話即係呢個科理論上呢佢各自佢幾時再拎返出嚟都得，但係呢我覺得佢好難會再做，因為佢知道嗰個23條咁樣，即係你要再拎出嚟講，當然可以隨時可以出嚟講，但係你要知道你面對另一次500,000人嘅示威，咁你点搞呢？咁所以那个科嗰度呢，我就相对地冇咁担心，但係佢当然仲有条尾巴喺度，因为佢冇正式宣布到呢个撤科。但係呢你鄭家富所讲嗰个呢问题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层次嘅问题啦。就係喺你推动整个国民教育科背后呢，其实又係有一股力量㗎嘛。呢股力量係冇消失到㗎嘛。即係佢譬如话唔同嘅即係一啲人士，唔同嘅派别，佢会呢係喺唔同嘅层次、唔同嘅范围里头呢，尽量呢係将啲嘢渗落去。咁譬如话呢即係譬如话过去呢就做咗好多所谓红色之旅嘅交流团啦，呢啲等等嘅嘢呢，其实就唔係政府直接做嘅，但係政府呢就资助某啲嘅团体，啲团体呢就去推动呢样嘢嘅。好啦，呢啲团体都会做嘅，继续会做嘅，我相信。譬如话嗰啲教科书里头嗰啲内容呢，其实我知道呢就有啲出版社都要投政府所好㗎嘛，佢呢亦都会将呢係一啲呢方面嘅东西呢就即係滲入咗一個教材度。咁種種嘅即係嘅力量，其實呢都仲會繼續呢發揮嘅佢哋原有呢想要做嘅嘢。咁所以呢個監察呢就相對地重要。咁呢就呢個監察呢，譬如話我哋呢就已經係提出咗呢，就係喂，如果交流團嘅話呢政府點解要去做嗰啲嘅个人记录嘅资料库呢？ 是啊， 这个人记录嘅资料库呢是其实呢相当之仔细嘅。咁呢就譬如话呢就要求呢是学校填报呢就某一个学生，嗱呢、这个学生几时几日去过边个团，呢、这个团呢是去边度嘅。咁呢同埋喺个团里头呢佢担任咩角色，佢嘅表现如何。咁就要将呢啲所有嘅嘢呢全部记录喺电脑嗰度，然之后上传到去俾政府。政府呢就会攞到晒啲资料。知道咧，边啲学生咧去交流团嘅时候咧瞓着觉啊，边啲团咧即系去交流团嘅时候咧，佢系做团长嘅，佢话佢表现咧十分之咧呢个忠贞嘅，诸如此类咁。 好积极嘅。 咁呢啲咁嘅资料咧，其实佢收嚟做乜嘢咧？咁我哋就提出咗呢个质疑咧，就话要去私隐专员公署嗰度投诉。 系啊，侵犯私隐。我觉得学校真系冇必要将嗰个系原始资料上缴俾佢咯。 系。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就话喂，冇理由咁做啊。咁於是呢吳克儉呢就尋日呢 就走出嚟讲话，好，我哋咧要将嗰啲个人资料全部唔要，我哋只系要个数字一，统计数字，咁啊统计数字咪算咯，统计数字冇所谓，因为佢有个政策咧就话咧系即系每个学生都要即系有机会去做交流，咁好啦，你做呢个统计数字去追呢个政策做成点 ，OK。但是你不应该有个人，不应该有名，不应该有他表现等等的东西。咁佢就话即係而家唔再做啦。咁所以其实呢个监察係好重要嘅。监察呢要去到就係呢交流团啦，呢啲教材啦，同埋学校呢究竟呢係即係个情况点样。咁我都收到一啲投诉呢，就係学校可能都会继续係会因为你冇设科嘛。冇设科。喺个名义上面咧，就 系啊，即系各个科目都可以渗透入去噶啦，真系 吓。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无论即系教协也好，家长关注组也好，学民支持也好，或者其他所有嘅校友啊等等，其实咧都仍然咧系应该监察住咧嗰个发展。嗱，我哋唔系话反对认识中国，但系咧，如果你认识中国过程里头咧，系做一啲偏颇嘅，走去就主要系。令到我学生去认同嘅政权嘅呢种咁即系政治性嘅洗礼嘅话咧，洗脑嘅话咧，咁我觉得呢度咧系即系市民应该咧喺有个警醒。 阿叶建源啊，即系呢一点咧就系我担心嘅咧，就系嗰53万添，因为钱咧系确实系好大嘅即系诱惑嚟嘅，对于学校特别系有限资源嘅学校咧。呢53万咧，可以系令到学校喺呢啲政策同埋开科嘅时候咧，系会对于佢哋嗰个嘅处理咧，系有所偏颇都唔出奇嘅。咁你哋觉得啊，你作为教育界吓，你点样同啲学校或者教协有啲咩日后就住头先咧嗰啲渗透吓以及呢53万点样去好好地利用，日后我哋嘅监察嘅方向？家长好，或者我哋即系传媒好吓，其实议员好，点样能够共同监察咧？你哋有冇而家少少嘅一啲嘅谂法？然后日后真系，即系我相信17号咧，嗰、那个喺政府总部一个集思会咧，呢、這个正正都可以一个地方咧，令到大家能够集思广益，因为呢一个系长远嘅抗争嚟嘅，唔系一时一刻嘅。咁你有啲咩初步？你觉得我哋可以有一个好嘅监察嘅方向，就即系带领我哋即系家长、学生同埋群众喺呢个问题上面睇住政府唔好走歪路咧。 嗱，先讲53万啦，53万咧，我哋其实都好担心咧，就呢度变咗政府一个利诱嘅方式啊。 系啊， 咁咧就上次阿胡红玉嗰个开展委员会咧。就完咗之后咧，就走出嚟咧，系即系讲咗呢53万嗰个处理方式， 又唔使退，又可以随便去用噶嘛。 冇错啦，嗰、那个用法咧，佢就话喂，唔使限于呢、這个即系德育与国民教育。咁咧就喺个变咗咧，学校可以灵活使用喺公民教育，甚至性教育，即系话咧学生嗰、那个整个成全人发展嘅各个方面咧，都系上呢笔钱。咁学校咧，如果系一个比较上即系即系佢自己本身。冇諗歪到嘅話咧，其實就可以好正路咁樣去使用呢筆錢咁、但係如果個別學校佢自己有另外一啲諗法咧，我諗呢個就要靠民間嘅監察力量去做啦。咁、你頭先提到另外一方面咧，我覺得亦都好重要嘅，就係喺整場運動裏頭咧，我哋最主要咧係要撤回呢個國民教科。咁呢一個口號嘅同時間咧，我覺得我哋要做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要去確立更加鞏固。我哋咧系整个教育界或者整个市民嗰、那个公民教育嗰个意识，嗰、公民教育意识咧就系、话我哋咧要培养学生有独立思考能力，要对即系社会要对国家要对世界咧有一个全面而唔系偏颇种嘅意识。咁呢一种咁嘅做法咧，包括喺学校即系、老师教学咧。我哋要更加强调，咁於是呢我哋而家做緊一个呢就是、叫做民间公民教育指引。咁呢已经我哋出咗错稿，即 係 同学者啊傾完之后呢已经出咗错稿。咁我哋会再修订之后呢，咁希望喺今个月底呢就可以呢係公布。咁呢个呢其实就我觉得我哋要长远呢建立呢就係、我哋自己本身体内有一种防疫嘅能力啊。咁我哋唔係淨係靠一个制度撤回咗。撤回咗其实每一个细胞可能都 都忽视㗎嘛，係咪咁但我哋而家每个細胞都强化咗之后呢，咁我哋嗰个抵御能力呢亦都高一啲。 你哋要听你讲法似乎要靠老师去把关㗎喎。会唔会老师把关会受到办学团体校长啊嘅压力嘅呢，会唔会呢？ 一定会。如果呢办学团体有一个即係压力落嚟呢，跟住呢就会去到校长嗰度，校长呢就会转嫁俾老师一层落嚟嘅。咁但係呢而家嗰个社会气氛我觉得係非常重要嘅。即係如果民间有一个个遍地开花嘅一个监察系统。咁呢个监察系统呢发挥緊舆论嘅力量，咁加埋你哋媒体啦，咁我哋呢一起去监察住。咁再加埋呢老师自己本身呢亦都呢明白，喂其实我教学就应该点做啦，同埋呢係个原则应该点样。有好多老师呢其实亦都呢会挺身而出嘅。即係喺佢哋通过唔同嘅媒体发声，亦都会同我哋教学。咁於是呢即係呢个我或者叫女应外合啦，或者叫种唔同层面，我哋都要强化我哋呢种咁嘅能力。 系冇错，我谂啊，叶建源，即系你头先讲一点咧，就系细胞，即系其实等于癌细胞一样嘅。你撤回呢个癌，就算即系撤回癌细胞咧，你就算用撤回呢个字啊，佢日后啲癌细胞继续喺政府内部继续滋长，佢用另外啲术语嚟去啊。即係所以我哋最重要就係背后我哋而家用三方嚟去監察。一就当然就係你哋老师啦，即係教育界，希望校长有风骨啦，老师继续顶住啦。跟住第二就係家长，家长最应该关心嘅就係儿女嘅教育。咁但係当然有一啲家长喂大佬胃口奔驰就唔知，咁要靠媒体，希望媒体呢我哋呢个 DBC 台呢确实已经有几个嘅家长关注组，即係唔同学校嘅家长关注组呢，係睇住佢哋学校有啲乜嘢喺呢方面走歪路嘅话呢，即刻打上嚟跟住话俾我哋听，跟住呢然后就可能搵返你叶建源，麻烦你同呢间学校喂了解一下竟咩环境。咁呢个就係一连串连环扣锁住嘅一个监察嘅行动。我相信呢要定期要去发挥呢种效力。当然我哋希望即係 no news is good news， 佢哋唔出声即係表示可能真係冇嘢啦。但係 不过小班 肯定有啲。 呢个政府嘅任何一样施政呢我哋都要监察住㗎真 係。咁所以呢一个更加要，因为呢默默地呢特别喺小学里面啊叶建源我即係我相信你都同意。中学呢有学文思潮呢班年轻人我哋唔使担心啦，係咪小学你真係如果啲家长又忙，小学生又唔識出声。 小学生係全 系 啦部照收㗎咋。 所以我諗呢嗱叶建源最后一个问题啦。我想问一下呢即係你同呢个吴克俭而家嚟到咁嘅阶段，你觉得即係佢一开始就即係一開閘就脫腳就墮馬啦，即係脫咗腳未墮馬仲喺度。咁究竟佢有幾大嘅能量，而且佢已經唔喺教育界有太大嘅威望。 仲有冇機會大罪立功， 你佢其實係啦即係喺教育圈裏面呢教育局局長佢點樣能夠成個帶領個政府香港喺教育嘅政策裏面工作啊。 其实佢个处境非常之困难啦，而加埋佢自己本身亦都喺整个处理嘅过程当中我哋睇唔到佢有嗰种魄力，有嗰种嘅能力咧去平息。其实咧就某程度上佢亦都令到嗰个问题咧越嚟越严重，系嘛？即系嗰个冲突咧越嚟越大。咁其实佢好多机会嘅喺今次即系整个过程当中咧，即系但系咧佢有好多时候咧就即系我都系做错嘢。譬如话你无端端走去北京，跟住咧又唔公开俾大家知，咁跟住咧你又唔同喺香港，即系其实呢个月里头啊，佢差唔多好似隐咗形咁，但系佢又喺北京环球时报度接受访问， 系咯， 啲啦咁咧。即係其實咧， 大 咁做咧，因為你其實你我香港嘅市民會期望，喂，我哋嘅局長係有一個有承擔，有一個有魄力，同埋咧，咁佢一個好大問題咧，就係即係佢對喺個教育界裏頭，佢係嘅經驗，佢嘅知識，其實咧唔夠咧，係嚟到咧去令到佢有嗰種威望嘅。咁呢個咧變咗佢，如果你話要戴罪立功咧，我都唔知點算咧。即係呢個係佢即係其實佢能唔能夠有一班好好嘅教育局嘅即係官員嚟到去同佢一合作咧咁。咁但係喺呢個我哋即係了解嗰個過程當中咧，又發覺 那个官员呢其实在胡鸿旭个开展委员会里头呢又有好多变成了一些阻滞啊等等这些这样的情况。咁所以其实呢不单止是柯建局长本人个教育局我觉得都可能即是其实是即是一个困难的地方。咁佢其实真是怎样做呢要听民意咯。 佢最初出嚟嘅时候呢夠胆讲嗰个中国模式嗰个咁样嘅教材又好似又好佢话佢有偏颇实际佢又唔敢食住落去废咗佢啦嘛佢又真係 好一讲偏颇。我觉得佢讲好都相当好㗎。 係呀 嗰下嘢呀阿叶建源最弊就係你剛才最尾讲个要听民意佢最惨就係佢一讲偏颇阿爺就叫佢上去见官啦见家长啊大佬。喂呀真係一落嚟另外个嘴脸囉。 嗱仲有一个人有个关键人物到而家都冇开声㗎叫杨耀忠校长。係佢出嚟呢就焚阿吴克俭局长㗎嘛就话嗰个系教材嚟嘅。 咁所以呢阿叶建源啊諗白我哋见到而家呢个政府呢即係你系即係里外不是人。是吧因为你又要取悦中央政府但是取悦中央政府同民意一个好大的鸿沟咁所以呢个政府呢就是真係我要睇睇啊等下个星期三啊叶建源你就呢个第一次嘅啊动议辩论嘅处男作。 叶建源你睇你睇唔到波㗎你。你睇唔睇波㗎 我睇比较少睇。 喔、哦、因为阿富呢好鍾意呢用足球嚟做譬如因为我想问究竟梁振英而家特区政府嗰度佢係班主定係教练呢真係。 班主一定唔係班主啦大佬係咪教练佢都做唔掂。可能都係即係執波仔嚟嘅一步。 咁又 阿爺个波踢去边 喂系咪 球队嘅经 理人呢 竟乜鬼 又唔系 啦，系 嗱，因为嗱，教练咧有权决定边个出场不出场噶嘛， 系啦，喂，好啦，我哋唔好阻阿叶建源咁大佬啊，系，喂，祝你好运啦，叶建源，好似你啦 ，OK， 拜拜， 系咯，我谂咧，如当 佢系执波仔嚟， 执波仔嚟， 系嘅，即系个波阿爷话踢去边，佢咪去执咯，死死气执翻嚟， 死咯， 而家就系咁啦，所以咧，里外 唔系班主，又唔系教练，又唔系经理。 哎呀真係佢波佢唯求執到个金球哈哈有金嘅球咁佢就开心㗎啦。咁你咪即係等你呢个比喻係差不多啦係咪我哋新闻之后再继续傾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而家由陈宇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搁置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认为已经完成撤科的目标。联盟发言人叶宝林在港台节目说，撤科的定义包括不设时限性、不独立成科以及撤回指引。前两项政府已经在上个月的8号回应。政府昨日宣布搁置指引，联盟认为已经完成撤科的目标，但会继续监察洗脑的内容有没有深入其他科目或者交流团里面。他又说下星期三在政府总部外的集会主要是总结运动的成果和得着，同时会检讨和放眼未来。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说他愿意担任总统，他在记者会上作为政党的领袖必须有出任总统的勇气，如果人民希望他愿意履行这个职务。昂山素姬领导全国民主联盟计划提出修改宪法，扫除他角逐总统的障碍。缅甸宪法规定总统的父母、配偶或者是仔女都不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昂山素姬的已故丈夫是英国人，而他的两名儿子就长居外国。缅甸下次的大选将会在2015年举行，总统吴登盛早前接受外国传媒访问时表示，如果是人民的意愿，他会接受昂山素姬担任总统。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成功连任之后形容今次是完美的胜利，他在总统府露台向支持者讲话，承诺将会继续带领委内瑞拉迈向民主社会主义，又会同反对派沟通，做一位更加好的总统。 今次大选投票率高达81%，58岁的筹维斯获得超过54%的选票，以10%的差距击败反对派领袖卡普里莱斯。执政14年的筹维斯将会做多6年的总统，是第四个的任期。同查维斯关系紧张的美国祝贺委内瑞拉大选有高的投票率，但呼吁查维斯要听取反对派的声音。美股下跌，美国企业踏入业绩期，世界银行下调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以及欧元区财长召开会议商讨欧债危机，市场情绪谨慎，加上美国哥伦布日债市休市，美股成交亦都疏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583点，跌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12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55点，跌5点。欧洲三大股市亦都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但系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以至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就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咧吓，排翻到维园落桥位嗰边噶。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依然都系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齐齐间风啊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冇乜点变噶，继续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咧例牌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吓。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系啦挨埋咗一边噶吓。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骏发花园，睇埋加士居道向油麻地咧，龙尾亦都系枕住喺模糊街嘅。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今次短翻啲噶啦，去到世界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小沥源噶吓。唉，听到话有学校嗰啲咩学生个人资料库记录，哇，真系几恐怖噶吓！升国旗嘅时候有冇抱住隔篱同学仔一齐喊呢吓？仲有啊，课余时间有冇带条红领巾学下步操咁啊？放假有冇参加国内交流团啊？仲有啊，接皮有冇接到好似解放军咁起晒角呢吓？相信有晒记录噶，真系咪话唔得人惊啊吓？嗱，冇办法，撤回同埋各自咧就有呢个分别啦吓。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想仔仔女女平步青云入读名牌幼稚园，咁就要报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举办嘅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针对各个名校专业教授面试礼仪，同你全方位分析面试题目。幼稚园个别模拟面试及家长培训课程将于10月初开班，仲唔快啲打3591-8801报名。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点到下昼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点到4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 一百民星起义分类广告， 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继续为公义发声。刘氏家庭， 老公堂堂话祝愿杨春市陈华小姐生日快乐。 Clara 话大班、林伯、小班、森哥好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啊，一定唔好俾佢停，加油啊！ 我是李丽蕊，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黄太话百分百支持 DBC。 吴小姐支持大班同员工，好欣赏黄伟文、邝永宣、吴志森支持言论自由。 陈朝平支持大班及全体员工，还声于民，反对政治打压，支持言论自由。 梁生、梁太话继续支持大班及 DBC 各员工，加油。 吴正燕支持郑大班、小班、吴志森以及谢飞老师 ，DBC 同事加油。 洪丽萍百分百支持 DBC。 刘小姐支持反对洗脑教育，教师、家长、大学生要企出嚟守护孩子，守护香港。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一路以嚟得到大家热烈支持。 DBC 全体上下衷心感激。 新界东北发展区彻头彻尾是深圳香港同城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就被包装为解决香港人居住需要的新市镇，一场保卫香港高度自治反对割地卖港的抗争就如火如荼地蔓延了。不过向来主张中港融合的特首梁振英在商台访问里面就驳斥割地卖港的指控， 无稽之谈。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呢不是刚刚出现的，而在08和12年在立法会的发展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亦都从来没有人提出呢说我们发展新界东北呢就会造成怎样各地卖港啊，甚至乎有人说赤化等等的问题。 CY 不知是贵人善望抑或是办失忆了，他在2011年10月22日在乡议局演讲，实行利有一众乡绅为特首选举拉票的时候，曾经引述一个自己有研究报告，趁头推销将边境禁区开发给大陆居民免签证出入境的。 这个两制研究中心大概两三年前曾经有这样的建议的，跟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茶余饭后以知话兴，就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新界有个边境禁区的，反正我都是封住的，是不是第时可以容许大陆居民不需要签证可以进入这个边境禁区，我们可以在这个边境禁区第时作为一个发展区，向大陆居民提供一系列的服务，零售、餐饮、娱乐，做展览，或者提供专业服务，提供金融服务。因此如果要讲新思维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看新界的一个新思维。 郊外远足几时都要提高警觉，防止山火。 当然啦。 还有啊，不要在郊外乱咁掉烟头，烧完野食要确保火种完全熄灭先至好离开。 收到。咦，前面有山火啊，等我打999报警。 咁我哋都要快啲离开山火区域啦。 你咪有朋友嚟緊呢度行山嘅，快啲打电话叫佢哋去第度行啦。 防止山火护林木，速离险境至醒目。 我亦都接纳委员会嘅建议，正式搁置呢个课程指引。 只要嗰份嘅指引搁置，亦都系代表嗰科已经系受到搁置。 对我嚟讲，亦都冇乜嘢投降抑或唔投降嘅问题存在。 唔系睇话边个赢边个输，真系要睇咧一个政策嘅推行系咪达得到佢嘅目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信報金針集話，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傍晚見傳媒就宣布接受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昨天早上會議的結果，正式國字國教科的官方課程指引。作者就說他希望就想在五大層面去分析國字的意義和國教科的去向。首先，正如本版紀曉峰在今年三月特首選舉的時候所講明，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北京给予梁振英的四大任务之一，是非搞不可的，要 CY 亲自宣布撤回可能性于是就甚低，所以撤回虽然是民意所在，但是特区政府必然不会接受。其次就是面子层次，过去八九月下至教育局常秘谢灵洁贞 上到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以至特首本人都是挺国教科的。还有就是挺梁人士亦都全力撑这个国教科。如果现时撤科，对政府班子的威信必然会带来打击。CY 面对指控的时候，向来都是从不让步的。而撤回正正是默认当初和昔日坚持都是错误，以 CY 的性格必然是不会接受。至于第三点，就是政府虽然有各自的讲法，各自指引和撤回国民教育科之间其实是有很大分别的。指引是课程内容，但是它不是国教科的全部，未来的国教科仍然可以其他方式名目出现在学生的课程当中。第四点就是反国教科集会每每可以吸引十几万市民聚集，形成强大的民意基础，但是不代表市民对于在两三年或者五年之后才会出现的国教科会同样反应激昂。撤回和各自两者之间，大部分市民或者家长都是分辨不出分别的，而认为政府已经回应了撤回的诉求。但各自不是彻底的办法，对家长和其他市民来讲就是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是作者都认为第五点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所谓无限期各自并非等于真是无限各自的。根据艳照门风波当中陈冠希在记者会上面的声明，他提及自己将会完全的无限期的结束香港娱乐圈，但是四年之后他就指当时我没有讲过永远离开，所以无限期的意思只是没有实际限期，更加不是永远，国教科还是有从来的一天的。 再看看余锦然在今日信报的专栏，讲到梁振英在国教之后的另一个战场。余锦然说，虽然梁振英势不撤，但是政府姿态已经宣告国民教育差不多收档。在国教以后，政府下一场仗相信是特惠生果金的长者生活津贴。如今各个政党一是要求撤走资产审查，一是就要求调高资产审查的上限。总之政府提出的软建议通通不收货。有反对政府方案的建制派议员亦都私下指出，虽然他个人口里面说要帮长者争取更多以贯彻一贯立场，但是内心亦都希望政府今次可以企硬，因为政府若果前车到后立场再变，恐怕日后更加难以管治。这个绝对是看到政府一扑一碌的恻隐之言。今次政府推出特惠生果金，理论上有黄牌在手，就是生效日期和立法会财委会挂钩，议员一旦拉布或者否决，有需要的长者就难以提早收钱，甚至未能得到更多援助。因此政府入面亦都有人认为，如果政府连这个特惠生果金都要让步，恐怕更加显得弱势，日后梁政府恐怕更加难以行出天马栏。但是近月政府入面经常听到的一句说话，就是这个政府乜事都可以发生。一如劳福局中的人士亦都说，今次是没乜把握，因为如今政治生态难料，政府最终在特惠生果金一役会不会再次向议员让步，未到最后亦都未知鹿死谁手。 未知鹿死谁手， 点个字啊？ 即系讲完国民教育，我哋听完呢几篇社评咧、社论，就知道大家都明白咧，我哋都要将我哋呢一个嘅议题啊，将呢个战场由国民教育就转向呢一个嘅长者嘅特惠津贴长者津贴。而家咧就由呢、這个 讲句说话，既然系过度嘅，做咩事要做呢个资产审查啫？你帮人噶嘛吓？即系呢个过度去乜嘢状态咧？ 冇错啦，而家即系话咧，即系呢个政府啊，呢、這个叫张建宗啦，就唔系唔得掂啦。但系张建宗咧，虽然就有一定嘅政治历练，但系佢嘅佢咧嗱，张建宗呢个人咧，我作为立法会员咁耐，去 好人一个啊。 咁讲真呢，衰人就唔多嘅呢个世界即係衰真係嘅衰人呢唔係好多嘅。 有 咁当然呢梗係有啦，即係输咗即係全民全城庆祝呀，咁嗰啲咪嗰啲咁大家心照不宣啦。咁即係其实政府内部呢，当然呢每一个人呢有佢自己嘅魄力同埋啲理想。 嗱，张建宗咧喺我哋嘅印象咧系相当勤力， 系 呢、這个我相信好多议员咧都同意。但系我哋成日都讲啦，唉，即系耕田只牛都勤力啦，系咪啊？即系你勤力就唔系最重要，唔系一切嘅，勤力系即系首要添啦。你唔勤力就死得添啦。但系勤力得嚟咧，佢往往我觉得佢俾我哋嘅感觉咧，佢就跟车太贴嘅一个局长， 系 即系佢会完全系紧跟。啊！唔单止阿爷我咁呢个呢啲课题啊，同阿爷冇乜太大，即系起到咩作用？ 都唔系噶，你又唔记得陈再义批评过咩？就话喂， 唔系 车位人， 我意思即系话咧，特首叫佢做乜咧，佢同你做到加零一。 系、哦、 张建宗就系咁嘅人， 系 即系佢可能即系佢喺呢个问题上面，点解佢仍然系坐稳局长个位咧？就系佢同你哇搞尽脑汁， 交足功课， 交足功课。 系 不幸就系咧。呢啲功课到头来咧，都系要修改。 系 掟只蕉咧，生果金咧，咁嗰度又俾人哋搞掂咗。 系 咁今次又系，正如阿林伯你头先都讲，喂，你既然都系可能系唔系一个长远嘅政策，除非你原来背后就想话俾我哋听， 系 冇噶啦。长远嚟讲，解决呢一个嘅长者嘅问题咧，所以佢成日用呢个问题就呢、是這个。呢一个而家我哋处理呢一个长者嘅特惠津贴咧，系一个解决贫穷嘅问题。嗱、解决贫穷问题同解决长者退休问题，系两码 两件事嚟噶， 系咪？一个社会，香港个健全嘅社会，有咁大嘅即系储备，吓、竟然当然你可以口口声声话可以即系。谷藏机，我哋唔好用大佢、但我哋都唔可以做守财奴啊嘛，林伯 系咯，我呢个带唔走嘅系咪？ 你系啦，啲钱系带唔走 啊， 吓钱就唔系你张建宗，唔系你梁振英，系我哋特区政府所有人民，特别系交个税嗰啲人啊，大佬仲会问点解我交咁多税退咗休？我冇乜政府对我冇乜表示，所以。全世界都系，当然有啲人话：，哇，你走向福利主义，好危险噶，死梗噶！你睇下欧洲吓，睇下美国，哇，成日讲呢啲嚟吓我哋。 系 讲真，香港距离福利主义仲有十万八千里啦，你有咁多位，希望大家都要明白。所以咧，我哋要谂 都系咧，有人咧就认为咧，要打低呢个泛民啊嘛。打低你个民主派啊嘛！哇，你啲人执权啊！ 唉，唔系 玩完啦， 唔系净系 揈晒啲钱啊！ 你睇到啲建制派嘅报纸，好中意今次都永远都加多句，除咗泛民，部分建制派都 系 好强硬，佢硬系唔敢写嗰三个字工联会。部分建制派唔系就系工联会，不过工联会咧谂吧，我又攞个水晶球啦， 系最后都系点啊？ 最后最后咪嗰几个有部分喺度投票咯，有部分就唔知系吓， 佢、失踪 啊，肚痛啊，急屎啊，咁去咗咯。唉、粗鲁啲我都要讲噶，坦白讲、即系我好兴嘅就 系 呢一类建制派咧，佢哋系 最后都系议案会安全咁样 闹嘅时候咧，闹到牙血都出埋，差唔多喷血嚟闹你梁振英，闹你当年曾荫权但你投票又系点啊？对呢个劳工权益，对呢个福利政策， 系 只系得个闹字。到最尾， 阿富啊，又要扣，又要咧系啄一啄呢个陈茂波啦。 系 当年佢话支持你嘅修订，终于到投票佢咪又失踪咗。 系陈茂波之流，我都唔想，我简直我都无需同佢辩驳。即系当日。嗰、那个醉驾毒驾啊，即系第二次再俾人捉到， 我都系听个大班，我先知道原来佢俾人踢爆咗咧，就系、是、啊！我听嗰段声带嘅时候，咦？ 点解我已经冇乜反应咧？林伯，因为咧已经系即系喺议会十几年，见怪不怪，而且陈茂波都唔系最呢一个嘅 恶劣嗰、那个， 最恶劣嗰、那个，所以我都争啲唔记得，系咪？最恶劣嗰啲，例如工联会、民建联之流，哇，大佬你最黑人憎嘅就系、是、 挂晒板咩成功争取呢样嗰样啊，其实就係喺里面嘅话呢，佢投票同佢挂板或者要求争取啲完全係两件事，呢啲先黑人憎㗎嘛，唔好讲佢哋啦，讲返呢个即係究竟而家呢个长者，究竟我哋嘅所谓呢个系咪一个福利定系一个扶贫嘅政策，政府你就要諗，如果你长远系一个福利政策系应该㗎喎，喂，我哋做人阿林伯你都叫声称叫林伯啦，系咪？梗系希望我哋唔系净系我哋叫你啊，希望政府都俾阿面你啊，林伯嗱老咗啦，俾啲福利金你吓，退休金你，咁我哋咪要大家谂下，究竟长远长者嘅退休嘅保障系走边条路？当你未谂到条出路嘅时候咧？我唔该你，而家就要从而家基本上我哋认为可以再喺我哋嘅口袋、我哋嘅税收、我哋嘅储备做好啲，就唔系计税咁多钱。你对长者嚟讲咧，系一个侮辱嚟噶，系一个富裕嘅社会嚟讲，系一个即系可耻嘅。所以我哋希望咧。一阵间我哋揾到罗志刚一齐倾啦，即系罗志刚咧，我明白佢系佢啊，其实过去咧，佢一个最基本嘅概念，佢一个好好嘅精算师。啊，你同佢讲数字咧，你一定唔够佢讲嘅。啊，你同佢讲政策咧，佢基于好多个数字咧，系会令到你哇，即系抹一抹汗，点样拨，点样即系过去我喺民主党， 所以今次我都奇怪，我喺媒体睇到好多学者啊，好多啲系话系照顾呢个系长者福利嘅人咧，往往都系话唔得噶吓。如果我哋系冇呢个资产审查咧，将来咧就我哋系无底深潭。 系人都知阿妈系女人啦、啊，即系你有审查同冇审查。由六啊几亿至到一百三啊几亿嗰度一倍价钱，咁啊系人都知啦。问题就系你呢个政策行几耐，系咪以后都咁行？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啲人嗌以后都咁样唔使审查，哇系咁派，咁啊系人都知无底深潭啦。但系而家问题就系我哋要求咗好耐嘅老人嘅长者嘅退休保障，日后政府同我哋社会上面。究竟从而家嘅MPF 里面有啲乜嘢政府同埋劳动嘅阶层、究竟点样能够一齐做一啲嘢，令到我哋嘅长者嘅日后退休之后呢，系咪三方供款啦、你雇主雇员同政府，然后就保障到退休嘅。 我觉得呢个模式最好啊，呢个模式。 梗系啦，当年中央公积金都系咁咋嘛。你政府就唔肯，系唔肯政府注资，于是乎就强制公积金，即简直就系不知所为，不伦不类，系咪？5% 嘅，六啊几岁，话剩翻攞住嗰十万八万。即系买根菜都唔知买几多，咁你咪乜意思啊？所以你长远一定要有个政策，然后就系配合翻而家。你所以呢个系一个短暂嘅话咧，你要话俾人听，你就唔好呃我，攞啲数字嚟答我就无底深潭，咁样就唔好啱嘅。嗱，我哋听一听咧，林郑又出啦，你知啊，有乜嘢事啊靠佢，你咧死唔死啊？嗱，呢度我哋要讲一讲。你俾我叫我睇啊！今日啊，即系 星 岛 啊，系啊， 头先讲嗰两啊，听完之后我哋分析下林郑究竟而家喺呢个政府，佢真正嘅角色系唔系其实就系副特首，甚至系超特首吓，劲过特首。佢同张建宗睇下佢点讲呢个入息审查。 咁呢次我哋嘅长者生活津贴咧，正正就系聚焦去帮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咁所以我希望呢个理念咧系得到广泛嘅社会嘅支持啦。呢个长者生活津贴咧，我哋系有清晰明确嘅理念啦。佢对于我哋喺动用公帑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投入。咁所以就睇唔到有一个可以随意好似作一种议价嘅态度咧嚟去做。 我强调呢个系一个简单嘅申报，我哋唔系查家宅，亦都唔系申请综援咁样咧，系去好严格去审查佢哋。我哋系信啲长者，系用一个好宽松嘅尺度。我下个礼拜咧就会有份文件提交俾立法会，我亦都会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咧，全好清清楚楚咧向全港嘅长者交代， 全港嘅长者交代。 唔系查家宅，阿林伯，你记得当 我准备番茄，准备啲鸡蛋啊，我会系 你记得当日嗰个交通津贴 啊，系 死都唔肯呢一个嘅双轨制，系都要查家宅，一家人攞晒啲数出嚟，跟住就阿爸就知道阿妈赚几多，阿妈又知道个仔赚几多，阿仔又知道个家姐赚几多，哇乜你赚咁多嘅，攞咁少翻家用翻嚟，有冇搞错咁？嗱呢个啫。当年又系咁啊，张建宗，哎呀，唔使要改，一定继续吓，几多嘅行政费都冇所谓，总言之要做咗系单轨制，唔使双轨制，冇得俾你选择。喂，咁样你谂呢个政府就系咁啊？你而家呢个而家情况，我再次讲咧，究竟呢个长者嘅生活津贴，你呢个政策，唔该你政府话俾我知，系会做几耐？系咪成为咗定期长远嘅政府政策？如果是的话一定不得要不得的。 阿富啊，你问咁多问题呢他们就会话的了，那又拖延了老人家。 不是，所以呢所以呢这个政府就是、不知为什么硬是呢他是不明白人民想什么 的。 喂大佬，即是长者的退休保障这么多年来、在香港这么好的一个的社会上面呢，即是为什么令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都是悬而未决，跟住而家就整埋呢啲咁嘅生活津贴出嚟呢，係压下压下。虽然係接近新闻，不过呢都同阿罗志刚开始咗先，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同佢傾，打个招呼先。喂，关爱基金執行委员会主席罗志刚， Hello， 你好司机。 你好司机，你好你好。 嗱，我赞咗你在先㗎啦，先君子后小人啊，罗志刚。第一你呢就係、是、从政者嚟讲，我諗你公认 IQ 好高。第二就是你是一个精算师出身，我没记错嘛。 我以前呢就叫做统计师嘅。 统计师是。现在不知道叫精算咁劲呢，所以呢同你讲数字呢就一定唔够你拗。不过简单喺新闻之前简单嘅题目问问。究竟你觉得长者呢个生活津贴是一个长远嘅政府扶贫政策啊，定是短暂嘅呢？ 我一路都覺得佢係即時好快可以做到嘅嘢，不過長遠咧，佢本身係不足夠咧，係幫到有需要嘅長者嚟嘅。咁所以我哋係需要去制定一個更加全面，令到即係每一位嘅退休人士咧，都有一個穩定同埋足夠嘅生活嗰個嘅基本嘅收入嘅。咁但係呢個討論咧本身咧，就大家都知啦，即係自從行政康93年嘅时候提出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嘅计划，中间真係好周轮得好紧要嘅。咁而家我哋再去讨论点样去帮到每一个嘅长者呢，嗰、那个做法喺台面上实际上唔同嘅方案。 明白。喂罗志刚，咁我哋嗱新闻之后继续详细，即係你开咗个题啦、啊、我哋新闻之后再搵返嚟好吗？ 好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搁置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民间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认为已经完成撤科的目标。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在港台节目上说，对于有人指他在事件中不是担当重要的角色，能力受到质疑。吴克俭说，身为教育局局长，负责国民教育政策是责无旁贷，但国教科由教育的项目演变成为社会各阶层都有份参与，超越了教育的层面，因此整个政府团队一同处理，他强调自己全程都有参与其中。吴克俭又说，会以平常心看待议员提出动议促请他下台。联盟发言人叶宝林亦在港台节目说，撤科的定义包括不设时限性、不独立成科以及撤回指引。前两项政府在上个月的8号已经回应，政府昨日宣布搁置指引。联盟认为已经完成撤科的目标，但会继续监察洗脑的内容有没有深入其他科目或者是交流团里面。欧元区永久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已经正式生效，基金在年半之内放贷的能力将会达到5000亿欧元。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今日稍后会访问希腊，是欧债危机爆发三年来的第一次。总理发言人说，默克尔今次是要表达德国支持希腊推行紧缩措施，同时鼓励继续落实改革。反对紧缩的组织不欢迎默克尔到访，预料会发动群众的抗议。两大工会在默克尔到访的前夕已经在街上示威紧缩。看看港股的刚刚开市没几内的表现，恒生指数是报20972点，升174点，是升147点，国企指数报9936点，升96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是有烟霞，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过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呢分钟龙尾排翻到华润大厦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去到怡东酒店，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吓。两边依然都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冇需要拣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呢个海港政府大楼已经短翻好多噶啦吓。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冇乜点变，继续枕住呢个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吓，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咧就油麻地停车场嘅，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走入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啦，咁啊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啦好啦，两边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唉，老人家挨足一世想话买多个生果食下，买多件衫暖下咁啦，点解又什么审查又什么阻拦呢吓？我明将来人口老化问题可能应付唔到咁多老人家嘛，咁但係咁啊，而家库房大把钱啊嘛，揽住啲钱冇用㗎。仲有啊，呢啲钱呢好多都係老人家后生嘅时候贡献出社会㗎嘛，正所谓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咁就冇意思啦，係咪？好，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名牌小学竞争激烈，点算好？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的小一清云路课程帮到你，由资深幼儿导师全攻略教授面试技巧，迅速提升仔仔女女的逻辑组织、分析和表达能力，帮你的小朋友轻松踏上小一清云路。K2 学生小一清云路课程将于11月开班，仲快啲报名？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点到4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 保住良心声音，延续香港尊严。林山， 黄仲明话支持民主，支持 DBC 民主良心发声。 信发名茶有零售有批发，电话2679-5028，苏屋村球场对面。 我是李丽瑞，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Rina 话反对买卖，支持领养，给遗弃宠物一个家，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 香港人、中国人有良知、有智慧，肩抗染红。睇下49年后嘅中国，北韩、柬埔寨，你明我讲乜？黄小姐， 陈小姐支持大班及 DBC 所有员工，支持自由民主。 Kara 祝福所有经历难关嘅朋友，愿你哋心内有刚强、平安，加油啊！ 祝大家健康快乐 ，DBC 做得好，民生。文太 全力支持 DBC 日进冷气电机工程92331379李仔 翁婆婆话支持大班及 DBC 所有工作人员加油 D100 民星起义分类广告 一路以嚟得到大家热烈支持 DBC 全体上下衷心感激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冇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哋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咗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充分准备。港九都有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香港原来有好多幕后黑手嘅，好似禁完腌制或者摸过扶手电梯嘅，打完黑黐，去完厕所。掂个门柄，又或者摸个公共物件嘅，双手望落干净，其实暗藏邋遢。一个二个唔洗手，难怪变咗传染病嘅幕后黑手啦。所以记住经常用碱液洗手，用酒精搓手液都得，勤洗手，咪做传染病幕后黑手。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亦都接纳委员会的建议，正式搁置这个课程指引。 只要那份的指引搁置，亦都是代表那科已经是受到搁置。 对我来讲亦都没乜嘢投降抑或唔投降嘅问题存在。 唔系睇话边个赢边个输，真係要睇呢一个政策嘅推行系咪达得到佢嘅目标。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阿林伯，我哋电话旁边咧，继续尽快啊，同阿罗志刚诶倾一倾呢一个嘅老人啊长者嘅生活津贴啦。阿罗志刚你好， 系你好。 喂，继续啦，我头先嗰个问题咧，希望大家继续探讨咧。我相信同泛民嘅各大政党或者包括工联会啊，吓罗志刚，我相信你明我讲乜啦吓。 我知。 对于呢一个取消。呢、这、一个嘅资产审查呢个课题，其实即系话，其实最大嘅争议就究竟而家呢个长者生活津贴系一个长远嘅扶贫政策，而唔系一个长远长者嘅退休保障嘅福利计划。既然系咁，点解我哋仲要啊少少嘅审查都要做，唔尽快咧推行？喂，谂一谂个计咯，系咪？你最低限度如果俾一个好好嘅计划出嚟，谂下先啦，大佬。而谂都未谂，甚至而家就推出嚟咧，我哋就惊咧成为咗长远嘅扶贫，跟住嗰个嘅长者嘅保障咧就冇咗。罗志刚，你点睇咧？ 我明白咧，好多啲泛民啊或者工联会啊，佢哋争取全民退休保障都好多年噶啦。 系啊， 不过咧，我又觉得有时咧就去讨论政策咧，就要分清楚大家想争取嘅系乜嘢。 嗯， 如果今天我哋个社会咧已经有一个共识，系做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嘅制度，包括咗迟啲即系啲人要每人要供多 1.5%， 雇主又供多 1.5%， 即系诸如此类嘅计划都好啦。 嗯， 咁今日呢一个明显呢一个计划就变咗纯粹系一个过渡，去到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咧。 系啊， 咁我又唔反对，不过但系个问题，今天我哋个社会啦，系未有一个共识。对未来我哋喺即系长者退休嗰个计划嗰个方向系点行？咁所以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是、嗱，而家呢一个梁振英喺佢选举期间提出嘅一个方案，就本身因为佢系 以現時的制度作為基礎呢，那就很快可以就走了第一步先。 嗯， 咁而佢我相信喺个人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宣布成立呢个扶贫委员会啦。扶贫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小组呢，佢嗰个功能呢就係睇呢个所谓社会保障同埋退休嗰个保障嘅。咁呢两个问题呢一定会涉及到长者，特别係譬如喺综援嘅制度、生果金嘅制度，包括埋呢一个嘅长者生活津贴之外，我哋系咪点样去改善呢？咁当然大家亦知道，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好大嘅制度，就系个 MPF 啦。 嗯， 咁我哋整体一定要去睇，我觉得个社会系要去有个共 识啦。阿罗志华司机，即系我最大一个反应咧，对于你头先讲共识呢一点咧，我觉得就要睇你政府有冇呢个承担同埋有冇果断啦。嗱，你国民教育够冇共识啦，大佬开头咪硬邦邦系咁去，即系你会见到呢个特区政府、梁振英政府而家究竟有冇明白？ 阿富你又唔记得佢系择善固执啊嘛， 择善固执。咁你点解唔可以？如果你话长者嘅退休保障，嗱，你罗志刚头先你都提过啦，由阿彭定康开始，即系。在1997年之前的立法局年代已经讲紧，甚至中央公积金那些问题一路讲到现在就停滞不前。如果你是真的急市人民所急呢，就根本这个其实怎会没有共识的问题，就是有些商界有些十分保守的人啊，就成日就用咩欧债危机啊、社会福利主义啊阻住地球转咋嘛。咁所以我嗱，你作为关爱基金執行委员会主席，系咪作为即系喺对扶贫好、对老人福利好呢一个共识，其实我觉得如果推出嚟有一个长远嘅退休保障计划，唔会有人好大胆继续反对。你问我，当然嗰啲商界梗系会嘈啦，所以而家你咪因为千二人选出嚟嘅特首，佢咪要点都要关注下佢哋嘅声音，咁样系唔合理、唔公道。跟住就用呢个理由咧，就话俾佢听，喂，而家呢一个你哋生活津贴咧，喂，长远如果继续系咁，冇资产审查就会令到无底深潭，咁我哋咪落咗呢个氹咪唔啱咯，罗志刚。 阿富，即系嗱，当然啦，而喺过往呢几年咧。当民间讲一个全民退休保障的时候呢，他有做一些调查的。 嗯。 那通常就讲话如果有个全民退休保障，每人有2500元，大家就不赞成啊，那就通常呢就都赞成，那这个没问题。不过就没问即是你要供多少钱啊，诸如之类那些。 是。 如果回去90年代当彭令康拎那个的他刚才叫做OPS 啦，即是那个都是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啦。 嗯。 实际上个意见是几分歧的。 嗯。 即尤其去到啦，即要啲人去供款嗰個部分，咁大家如果記得當時立法局投票，即係關於呢一個嘅全民退休保障咧，係得到好多少好少嘅票數嘅支持嘅啫。嗱，咁大家明白呢個問題咧，即係好多喺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嘅朋友就覺得個社會有共識啦，咁但係嗰啲反對嗰啲人咧就覺得社會都有共識㗎喎，就係反對啊咁，所以大家係要講嘅，大家係要去傾。我自己嘅傾向去諗長遠嘅退休保障呢，係一定係有一個即係混合嘅模式啦，既有一啲我哋叫做全民式嘅，但亦有個人户口，即係我哋而家個所謂 MPF 嘅嘢。 阿羅志剛，咁你講到 MPF 呢，你對於譬如話當年呢個中央公積金計劃，你政府即係三方公款呢，政府唔能夠冇角色㗎嘛。政府冇角色，你淨係有靠雇主雇员呢，你即係供死都搞唔掂啦，係咪？问题就係政府你有嘅储备，你嘅角色有几多少？既然你而家你都係要审查之后，你都要攞100多亿出嚟㗎啦，每年係咪先？咁你即係你喺一路开始呢个计划，政府就要有一个投放嘅资源，然后日后就大家分散嗰个资源嗰、那个嘅投放，咁解咋嘛。我相信你都唔会太大反对呀，係咪？ 你讲起嗰个咧就唔系中央公积金嚟噶，不过你讲紧嗰样嘢咧，同我最近周围同人讨论嘅其中一个我哋叫做public pension fund， 即系一个公共嘅退休金制度咧，就比相似嘅，就系、是、利用即系将来逐步会成熟嘅强积金，然后喺初期因为投呢十几二十年咧。大部分人咧個強積金都不能夠即係提供一個適當合理嘅生活水平，咁就需要咧 係喺呢一個嘅所謂退休基金嗰度咧，係要有啲嘅注資嘅。所以我初期諗咧，嗰度差唔多係要用1000亿到嘅。 係， 即係喺未來呢幾，但係咧就慢慢當嗰個強積金一路成熟嘅時候咧，呢、這、一個政府嗰個角色就會慢慢會淡化。佢仍然會有角色，不過咧就唔會好似頭嗰20年咧嗰、那個角色咁重。咁呢個咧就 成熟其實即係20年之後係嘛？ 係冇錯，因為嗰、那個如果我哋利用個 MPF 慢慢成熟嘅話咧，咁、今天我哋有好多快退休、已退休嘅人咧，實際上佢嘅積蓄係好少，佢嘅 MPF 亦都好少。咁佢係我哋逼咗佢儲咗十幾年錢，但係佢又唔能夠足夠嘅錢去照顧自己。我覺得。整个社会 阿富佢咪讲紧我咯， 应该帮到呢一班人嘅。 好啦，喂阿罗志刚啊， 呢个我觉得社会要去慢慢讨论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方案。 当然系慢慢讨论啦，不过我都系嗰句啦，时期我始终坚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其实呢一个嘅长者生活津贴咧，系只一个短暂嘅政策嚟嘅啫。所以既然系短暂嘅政策咧，就唔应该太多掣肘，就系咁简单。喂，有啲听众，不如一齐同你讨论啦，好嘛？ 有啲听众， 好嘛？唔系一齐同你讨论啊！ 有位 赵太啊，一齐喺电话旁一齐倾，好嘛？赵太你好，早晨。 系啊，你好啊， 早晨。系有罗志刚一齐讨论 啊， 咩讲？ 系我想讲下咧，你而家分化紧嗰啲老人啊，佢成班人出嚟饮茶，第日讲你有冇攞啊？我有冇攞？就全部好似一句说话咩啊？嗰啲水退就睇到你有冇着裤啦。咁你而家系咪分化咗老人咧？系咪要佢临老都唔过得世咧？你而家个社会啊，系要市民同你对着干嘅，唔系同你共识嘅。好啊，我教啲老人将啲钱全部攞晒出嚟摆喺保险箱，反正都冇息噶啦。你而家搞边科啫？你而家你俾一个1100蚊，就个1100蚊对政府嚟讲20000多亿系咩？系一个咩一回事啊？佢又唔同你去政府医院睇医生，我多咗少少钱，我可以睇私家医生。仲有一样嘢，我储咗20-30万，我生前都未享受过，我死咗之后可以买一笪靓地嘅留翻嚟。你而家你而家系扶贫啊！你而家唔系经济师啊，唔系财政师啊，你同政府谂呢啲做乜嘢啊？你而家根本你角色都混淆晒。 明白，阿 C K 听到俾阿罗志刚，罗志刚你有冇着裤啊？游水嘅时候， 梗系着游裤啦。 水退就知你有冇着裤啊，大佬。 系扶贫咧，就系帮有需要嘅人。 嗯。 咁啊，咩叫有需要嘅人咧？大家可以去讨论嘅。咁、但系咧，就俾全部嘅人咧一笔钱咧，嗰个就唔系扶贫嘅政策，呢个就系成 你而家唔系扶贫啊！你而家年纪大先攞得嘅扶贫啊，十几廿岁都攞得，20-30岁都攞得嘅。你而家要60-70岁先攞得，呢叫扶咩贫啊？ 嗱，罗志刚， 我哋有好多长者咧， 罗志刚啊，赵太呢一个观点就正正系我头先一开始嘅时候，系咪啊？即系究竟你呢个系一个扶贫政策，长远嘅扶贫政策，定一个短暂嘅一个即系老人福利嘅政策？你呢啲长远嘅福利政策你未定咧？我觉得呢啲咧，你系分化紧老人咧。我谂罗志刚你系要谂。 我谂有机会可以再详细讨论。我有另外一件事要即刻处理先。我有 机 会，我哋再 详细。OK， 好啦，朋友啊，放你走咧，佢赶住翻去做游水裤。OK， 拜拜，喂，罗志刚。 我睇明报嘅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哋咧系阿罗志光同埋系公民党嘅郑宇石教授都系话咧？佢话咧，政府嘅立场咧，其实得到学术界同埋舆论嘅支持。啲咩学术界，咩舆论，真系 唔系？其实咧，我自己咁睇，即系罗志刚佢哋呢一班学者咧，佢哋往往与一啲嘅数据同佢哋过去研究好多年嘅社会政策咧嚟去摆出嚟，就觉得喂，你政府嗰所谓嘅即系嘅盈余咧，都唔可以乱咁使咁。咁但系头先赵太一语道破啦，你系分化啲老人啊，大佬，你扶咩贫啫？老人家就应该有老人嘅福利，你未有长远退休保障计划，就应该对呢班人有啲尊重，应该能够无论佢有几多资产，你就让佢哋可以攞到呢笔钱。有好多钱嗰啲老人家都唔会同你攞。 系咯，点解假设嗰啲人个都会伸手咧？ 就系咯，所以咧，即系我觉得政府呢个问题上面系即系混淆紧视听，就系咁简单。喂，我哋同阿唐生一齐再倾。唐生你好， 你好，早晨。 系两位主持好。 点啊？买游水裤未？嗯， 唔系游水裤，我发觉咧呢个政府咧就冇一个叫做咩咧父母嘅。 屋企嗰啲老人家嗰啲恩情嘅。 系 点解啊？你会举个例子啊？你攞钱翻去俾你爸爸妈妈使啊？佢哋老人家，你会唔会问佢你有几多身家？ 唔应该问咯，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而家你 不过有啲五亿仔咧。可能一早知道阿爸有翻咁上下，佢先会再俾多啲佢啊！日后希望得到有嗰啲遗产。 如果佢拎阿李嘉诚个仔拎钱翻去咪，阿老豆你有几多身家？你多我唔俾你啊！咁啊白痴噶佢哋。 所以咧，唐生你又系一语道破， 嗯， 即系好老实讲，即系究竟呢个政府有冇一种叫做老唔老以及人之老？ 根本越呢个政府冷酷到咧，就冇恩情呢样嘢嘅， 仲话急市民所急吓。唉，所以有时咧， 傻噶，佢哋简直系完全系， 即系所以嗱，呢、這个咧系国民教育嘅另外一个战场。嗱，呢、這个战场咧， 我哋系喺屋企教啲细路，对啲老人家要尊重， 系，系咪啊？冇错。咁、所以咧嗱， 孝顺佢哋， 明白阿唐生，我相信咧，即系点样能够令到政府唔好再咁残忍地分化老人家，兼且又要佢哋啊喺呢啲咁嘅资产里边嚟申报嚟。 想问一句啊，呢班当官嘅系咪不石头爆出嚟嘅，冇父母生嘅？ 嗱，你呢句说话咧，喺每一次政府当刻嘅政策推出嚟推唔到咧，我哋次次都问嘅，啊唔知点解嘅真系，即系佢哋好似唔系地球人，唔系香港人，佢简直系唔知道嘅香港人谂紧乜嘅。 我哋有一句说话：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 系。 呢班就系妖孽嚟嘅。 好啦，唔好咁老气啦，唐生。 好啦，唔该， 继续啊，王太咧就想倾。 我哋唔应该咁凉薄系嘛？系。 王太你好。 系早晨。 早晨， 王太。 系点啊？你想讲国教系咪啊？ 系啊系啊。 点啊？ 其实咧，我其实系一个妈咪啦，自己本身。咁我身为一个妈咪，其实咧，我担心紧咧，其实系呢班同学啊，佢个将来其实，因为我唔知道。但佢哋依家已经出咗嚟啦，其实我好欣赏佢哋嘅。咁但係将来佢哋毕咗业，咁即係会唔会搵工有一啲困难呢？因为佢哋之前。 哦，阿王太你系担心即係学 阿王之峰佢哋啲人啦，有关同学 系咪呀？ 阿何理佢哋。 我又觉得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呢、這个社会呢即係即系始终家家有求，有啲雇主特别中意呢啲人嘅可能，即系有原则有见地，唔系个个雇主都中意拍马屁擦晒鞋嗰啲人嘅，系咪？ 不过嗱，但呢类人比较多咯。 咁啊，当然系你睇到我哋嘅政府，睇到我哋嘅议会，你就知啦。不过咧，我又觉得对我哋嘅社会又有信心嘅，唔需要太过 大。不过大班路都有劝喻咧，阿之峰同埋其他嗰啲同学都系要小心吓，谨慎做事，唔好有啲话病俾人揸住，同埋有遇到困难一定要求助。你见到而家咧，外国报章都系喺度。喺度揼佢嚟噶，就话诶，点解黄之锋就唔话得噶？点解佢喺嗰个系海难嗰日喺佢个 Facebook 上面留啲言，咁都有好多唔同嘅议论，即系有唔同嘅意见噶吓，系啊。 咪当然 吓，我就想讲咧，其实即系政府无论系特首或者其他官员，其实即系可唔可以多啲包容呢一班嘅學生咯，因為其實佢哋都係一個發展緊嘅時期啊，個思想啊各樣。 係係。 其實我哋政府其實正正需要即係一批有思想嘅人才以下嚟嘅。 係。 就算你話係 青年一定有理想、有堅持、有立場，佢哋係犯錯就我哋應該俾個機會佢哋去。 唔係同埋咧，摸索青年咧嗰種熱血咧。是要即是系当然是佢哋可能啦，我哋成日都讲话初生之犊不畏虎，点解啫？乜佢都未见过老虎咬死人，大佬系嘛？咁你 有时候可能本死无大害啊嘛， 系咯，本死无大害。咁人有时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佢慢慢积累咗经验咧。咁就将呢啲嘢慢慢喺个思想度形成咗个人生嘅体验。咁嘅话。将 来可能我哋有一个伟大嘅领袖啦，真係。 咁所以如果你话连呢啲年青人都冇呢种热血个个可能两隻眼就係一个多啦sign两个银码嘅个个就係做乜乜基金经理啊。咁呢个社会仲边有即係唔多元化呢又冇前途囉。 咁另外呢我都要多谢呢班学文思潮嘅父母啊。因为其实佢哋都我相信会承受一定嘅压力嘅。 有嘅有嘅係 呀。喂好啦 咁 明白晒多谢你啊王太打嚟对佢哋嘅鼓励啦。跟住到林先生。 林生你好， 家父， 系你好， 两个礼拜之前我喺晏昼都揾过你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就系讲，因为我小朋友喺马鞍山嗰间中学度咧， 哦， 你咧节目一出街之后， 冇错， 第二日就 阿林生啊，如果你睇直播咧，我都话我本来坐中间嗰个位啊，点阿林伯，咦，点解你唔坐开中间？我话今日肯定有人会、啊、 有人摄入你啦，系嘛？ 坐一坐嘅，虽然系几分钟，啊，同阿大班打个招呼先啊，林生。 诶、hey, ，大班你好。 哎，点啊？阿 林生你好， 大班，你入嚟做咩？ 我唔知你叫我入。 咪你行亲入嚟直播室，就梗系顺便想入嚟坐下打个招呼噶啦。 因为家务咧， 系 就喺温哥华睇紧睇住直播。 O K， 咁你既然叫我入嚟，我咪等佢见下我。 系、oh. 哎， 八哥，你好。啊，咁啊，阿林生，咁你想同你讲咩？ 喂，其实咧，学校咧，我见即系喺你上次出咗街之后咧，佢。校长同我洗脑啊！ 哦， 原来咧家教会咧，因为我间天主教学校嚟噶嘛， 系 啊、嗯、家教会主个主席咧，听完我讲之后咧就好愤怒，又坚持又唔俾我小朋友转 哦， 即系转个星期队啊！ 系， 咁但系都话如果读星期队咧，就可以得到民政事务局局长嘅嗰啲杰出社区人士奖啊！我到 系 啊，咁又话又有优点嘅，咁就。最后我要讲嗰度揾嘅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即系长毛啦。 系啊系啊。 咁啊，最后教局就帮我出头，就先可以转到。 哦。 嗱，因为咧，我家教会原来对学校影响好严重噶。 嗯。 我间学校家教会嘅主席咧，就系郭佩凡议员嘅助理嚟嘅、嗯。 所以当年啊，主教打官司打到终审法院， 输咗要转。 有佢关注。 当时咧，反对嗰啲人咧就话：点解你唔支持校本条例？咁、嗯、啊，即系违反咗民主嘅精神。 系、 嗯。咁、啊、其实主教嘅考虑咧，就系惊呢啲家教会咧被骑劫。 先天下之忧而忧啊，教主啊，呢、這个最 好啦，喂，林生嗱，所以我哋见证咗咧，其实咧，家长教师会咧，请大家啲家长咧，唔好即系，如果真系有少少时间都好咧、嗯，都需要多啲参与，唔好俾人俾一啲好保守嘅人系骑劫咗家长教师会，咁嘅话 真 系 噶，家长系喺嗰个校董会度系一个好重要角色嚟噶，佢哋 系最重要的。多谢你啊，林生啊，有分零钟啊，同阿 大班，喂，今日咧好多嘅网上朋友都有问到，咁究竟今日系唔系吓一个关键日子咧？咁 钟咧就会开呢个紧急股东大会， 你唔可以讲得太多啊， 可以讲呢啲唔系 事实，你可以讲 啲资料嚟噶， 系知， 嗰啲系公众知啊。 咁但係开唔开得成都咪未知数。 係啦。 因为点解有其中一位股东呢喺、海外呢据啊 ,Morris 话俾我听呢就仍然未曾收到佢嗰张 POX。 咁就未。 即係授权书。 唔够人数。 咁所以隨時呢就唔可以召开呢今日嘅紧急 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咁、今日呢开唔开到都唔紧要㗎啦。我一阵返嚟呢。就会有嘢宣布㗎啦。 喔、有嘢宣布。 咁可能今日呢亦都係我哋最后一日嘅广播嚟㗎啦。咁只可以讲咁多啦。 只可以 我都係无言以对，我都係。 咁阿林伯你攞咗你申请咗呢、這个长者生活津贴咩你游水又冇着又未付。 喂要资产审查对唔住。 吓大班。 我家可能 你游水头先有冇听个听众讲啊水退就知你有冇着游泳裤啦拜拜。